西快全面睇十周年生日快乐，希望大家多啲支持香港嘅创作人啦。我系画 STEM 少年侦探团嘅多利。 时间系未来，地点喺宇宙，喺黑暗无穷尽嘅宇宙当中，有几位全宇宙最伟大嘅冒险科学家，正驾驶住红色嘅瑞星号太空母南非长紧。佢哋就系 Tasku 同今日上嚟嘅朋友啦。不过人人都叫他们做晒晒全面体的。 欢迎大家收听晒晒全面体，我是 Tasku。 我是 Sunny。 我是马仔。 我是芬芬。 我是阿明。 Hello， 我是江山不打。 喂，是啊，咁啊，今个礼拜就我哋一齐数一数榜啊，一阵间一 齐。人才仔仔啊， 系咯，啊，当然我哋每个人有唔同部分啦，一阵唔系每一 part 都齐嘅，我齐，因为唔够先嘅，就我基本上嗰阵会系啦，同埋大家时间问题啊。咁嗱，咁我哋今个礼拜咧主要都讲讲呢个嘅高空浩劫啦，Sky Skipper 啦，系嘛？咁其实系点讲咧？即系你可以话系一套新拍嘅 Die Hard 都得嘅， 系直头系 死屎嘅。是啦，咁佢就加入咗科幻元素啦，即係你当佢其实应该比较近未来嚟嘅，我觉得佢原应该唔係今日嚟嘅，因为佢个大厦科技都似係先进啲少少，係啦，佢似嗰十年前奶嘢嗰陣係今日多啲，係啦，而家可能十年后嘅世界度，我感觉係咁。咁所以呢其他嘢就唔咁大分别啦，咁但係做大厦呢睇得出呢係比较多高科技嘅，咁所以都 consider 係呢个科幻片嘅我哋，咁等我哋会咁多个都会讲下啦，我觉得今个礼拜主要讲讲呢一套呢，因为其实原来呢好奇怪嘅，喺外国呢啲人唔系普遍觉得咁好㗎喎，调返转喎。咁反而香港呢就普遍好啲㗎喎个反应。咁可能会同系佢系讲喺香港发生㗎嘛，因为成件事唔多唔少系有啲关系。系啦，咁但系咪咁简单呢？系咪咁简单呢？我原来就系咁啫，系嘛？咁唔系嘅，一阵马仔有啲意见嘅对呢样嘢，系啊。咁我哋先再讲，再讲落去好冇？好。咁啊，仲有会讲下咩嘅？仲会讲啲咩嘅？ 我会讲《铁小金家的旅馆》，因为都系科幻片嚟讲。 喺科幻片，唔系鬼戏嚟？ 魔幻有鬼啊！有鬼啊！ 科幻片系 冇错， 冇嘅。咁另外仲有一套咧，虽然个题材就唔科幻嘅，就系、是、赌博金啦。我以前叫佢做就系、是、呢个赌博启示录嘅。 系 咩嚟啊？日本戏啊，咪拍咗几套咯？唔系，系一套中国版嚟嘅今次吓。咁但系佢又奇怪，佢又加咗啲奇怪元素嚟，那个主角可以变身嘅，竟然 系 咁样啊！但系佢变身咩咧？蒙面超人啊？ 都科幻。 佢唔系变啦，佢唔系变门，真系佢。佢變麥當勞叔叔啊嘛，最奇怪係可以係 啊， 真係係啦。咁我覺得佢應該可以咧，即係啊，佢似麥當勞叔叔啲係咯。咁我就覺得佢應該可以咧，同復仇者啊可以連埋啦，遲啲係啦。咁可以直接同阿麥嘟嘟可以一齊啊嘛，係咯。好，咁啊都會講下呢幾出啦，係咪？咁啊，除此之外咧，都會有啲新番啊。咁有幾套特別啲嘅，即係我哋通常都先講嗰啲有機械人啊，有啲嗰啲先嘅咁啊。咁有一套真係有機械人嘅，不過好奇怪嘅叫 Panerith， 同埋另一套咧，呢啲算唔算機械人啊？佢機械獸啦，係索斯獸啊，咁但係 好似可以講機械嘅， 係 得呢兩部就好似真係。 即係真係講機械呢兩部咯，其他啲可能有少少浸少少咁樣，嗰啲我哋未睇，反正咁可能都有啲奇怪啲咧，睇下會唔會再講。OK， 咁另外當然有一個卡通我覺得好正，但係佢完全唔科幻嘅，仲要古裝咁。咁但係佢係好有別於我哋即係。中國人嗰種嘅，即係佢係好歷史嗰種現實嘅戰爭，係啊，但係好睇喎，係啊，一陣再介紹啊，嗰、那個叫做咩元購咩合戰機，我唔記得叫咩，元購合戰機啊，係元購係咩嚟咧？即係其實係調翻轉咧，即係係我哋中國人就會叫日本人做倭寇嘅嘛，嗰時係嘛？咁但係調翻轉日本人就會叫中國人嘅侵略者做元購啊？點解？因為當時就係元朝，係啊，哇！而犀利呢套戲嗰、那個。戲名係個英文嚟嘅喎，嚇點解會咁？喺佢好中意㗎，佢好中意英文名啊，做古裝片係咁呢個英文名竟然係同呢個洛查丹馬斯嘅呢、這個嚇、啊、恐怖大王呢個預言係有關係嘅。哇，咁都得，係一陣慢慢同大家解釋嘅。唉、哎，犀利，總之係犀利，唔係好睇真係好睇啊 OK， 即如果大家睇而家嗰啲歷史劇又好，睇武俠片好，都未到呢個 level 啊，我成覺得係。 系啊， 系 系啊，系，唔系因为佢系好睇，又佢又唔系离咗个现实嘅。 好、 okay. 哦，诶，一阵我哋会讲到噶啦，逐一好唔好？系咁，可能仲有啲第二啲啦，有好多啲嚟紧啲戏又话有消息又成又好得意啊，好多又话诶，连 Robocop 都系会翻嚟啊，黑寡妇竟然有自己嘅，系唔、知唔知系新闻一则，我哋全部一阵陆续同大家讲。另外咧，我哋仲有啊，会有两个额外嘅吓，呢、个特备嘅访问啊，咁因为嚟紧就正值呢、这个吓、适逢书展啊嘛，咁我哋有两个访问嘅，咁关于两个作品嘅，咁一个就系一个 board game 啦，系咯，咁另一个咧，其实就系一本系漫画嚟啦，系咪？我冇讲错咧？漫画应该系吓， 系 啦，有冇讲错？系啊，咁漫画个咧，其实系一个可以讲系通过漫画咧去讲一啲科普嘅教育嘅，但其实佢系一个故事嚟噶，佢你唔好大家唔好当系教育电视，唔系嗰样嘢嘅，系佢系正常嘅古仔，咁啊好特别嘅，咁会揾到两位作者啊，系啊，去同大家讲，好冇？咁到到尾我哋会同大家再详介绍，咁啊或者大家可以听下嗰个访问先，亦都可以嘅，系啦，好冇？啊，咁啊仲有啲其他嘢嘅，咁啊不能够顺录，好啦，咁我哋会数个榜先啦，系嘛？ 好 咁啊，数榜先啦吓，咁啊第一位 系啦，唔使问就系、是、高空浩劫啊， 系啦，好正常啦。今个礼拜高空浩劫系几好嘅表现，票房表现咁系啦，入场嗰方面得系咪？场次几多？ 场次571场。 哦，哇，咁都好多喎、算啦，算多啦，系咪？ 但系佢系少过第二位嘅呢个蚁侠黄蜂女现身嘅。 系咩？咁蚁侠地系而家几多咧？ 626场排第二。 哦，即系佢仲保留咗600几场，哦 ，OK， 嗯，咁就阿 Rock 就欣赏啦，同埋阿 Rock 香港有嚟到宣传啊，个重点啊，不过 同埋香港人系好中意阿 Rock 嘅，真系 系都系嘅，佢系有香港嘅观众缘啦，系啦，咁同埋你好明显啦，招呼佢嗰个都要系都姐，咁啊，即系蚁侠都冇咁嘅招待。吓、啊，唔系就系话嗰个 level 咯，咁蚁侠系边个招呼咧？ 吓、啊，蚁侠就系呢、這个阿 毛啊，系啦，蚁粒咯，蚁粒咯，蚁粒招呼啫嘛，咁啊争啲啦，体验争得远啦，竟然话 Rock 原来喺香港系劲过，即系劲过蚁侠噶，其实嗰、那个即系劲过呢个 Marvel， 咁 Marvel 即系边个啦？咁蚁侠当然 Marvel 嚟讲相对冇咁大嘅势头啦，一定啦，系啦。 如果萝卜唐尼嚟就劲啦， 系啦。如果萝卜唐尼嚟就唔同嘅，都姐都一要招呼啊。咁啊，咁啊，今次呢套就即系有翻咁上下啦，系咪？呢套个大家个号召力都咁，同埋你成套戏实质系讲个故事喺香港发生啊嘛。咁呢件事对香港观众不嬲都有一定嘅吸引力嘅，系啦。咁一阵我哋会讲嘅，呢、這个唔使长讲住，一阵会讲嘅。OK， 好。第二位 好， 就系头先讲嘅系嘛， 就系、是、呢个蚁侠二黄蜂女现身， 蚁侠二啊，系啊，咁啊 ，OK， 好，咁都正常啊，咁呢套都仲有一定嘅系咯，有人入场嘅，系啦，咁同埋佢场次都仲系即系算系最多啦，系咪？应该其实佢真系最多场次， 系啊，系啊， 系啦，好，咁啊正常嘅，好，第三位， 第三位就系呢个小偷家族啊，佢话估唔到啊， 哦。哇！咦，犀利喎！ 蜘蛛二和啊，你真系有口碑啊呢套。 嗯，即系呢套系口碑而令到可以上到呢个 keep 住喺呢个位置啦。 系， 冇错。 好，咁啊睇啦。好，第四位系嘛？ 系啦，第四位就系呢个《侏罗纪世界迷失国度》啊，仲喺度。 咁都正常嘅，系咯 ，OK， 系咯。但系场次会点咧？ 呢、這个得翻75场啫。 哦 ，OK， 咁啊 ，OK 啦 ，OK 啦，系咯，系啦，75场喺呢个位置都合理嘅，因为都做咗一段时间，实在系咯。 系啊， 好啦，下一位。 好，下一位就系呢个大佬可以退货吗？第五位。 系啦，即系呢个又系属于非即系嗰啲特技片啦，咁都系啊，有一个位置。咁点解咧？系咪都系口碑好好咧？伯特。 系啊 ，OK 噶，即系正啊，即系泰国片嚟计 ，OK 嘅。虽然佢个班底唔系春马特工队啊，即系致敬翻，但系都拍得好嘅，系啊， 拍得好嘅，系、 okay. 嘅，好。 即系有啲触动咁咯，感动嘅。 所以都有个好啲嘅位置。咁佢有几多场嘅咧？其实呢啲又 依家得翻55场。 我都系五十五场嘅 ，OK， 好，但系都有一定嘅成绩啊，保持到啊， 冇错 ，OK， 好，下一位， 好，跟住就系第六位嘅街头组霸王， 喂，哦，喂，呢套都 keep 到犀利， 系啊， 唔系香港几好口碑喎，呢套， 香港几好口碑，啊哈，嗯，即系竟然喺踢足球嘅期间吓，做一个打篮球嘅，都当然有一定嘅成绩，都好特别，系。即系通常嘅食翻好啲噶嘛。 有冇足球电影咁唔揸戏？咁啊冇足球，咪睇篮球咯。啲人可能咁嘅。 咁样。啊，唔同嗰班勇蛋嚟噶嘛？应该系嘛？即系定系因为嗰班人唔中意睇足球，所以出咗去睇呢套戏系嘛？ 唔系，定系。 系啊，亦都有啲，亦都有啲。 但系嗰啲系追啊。平时唔睇开波，乜有乜嘢追乜嘢嗰啲人咧，咁样佢都会啊， 啊咁都有机会，系 跟住之后走去睇噶啦， 都有机会，系啦，好嘅，咁佢有几多场到咧？ 依家就仲有46场嘅 ，OK， 好，咁啊都系咯，都正常嘅，系啦， 嗯， 正常嘅，好，下一位， 跟住就系第七位嘅《渡海豪情》八尾千娇啊。 哇！呢套都繼續喺度，有幾多咧？幾多場咧？ 呢套就仲有29場嘅。 嗯，都所交勢力都不可睇笑啊！真係嚇。 係啊。 不當然不可睇笑啦。如果唔係，都唔會開啊！我哋頭先提過嘅黑寡婦嘅一系列啦，即係嗰扎啊，即明明嗰時都講咗話一定唔會開套獨立片俾佢，而家即刻改口啦，係嘛？因為見到呢個所交 越走越前轉。 越老越拍前傳啦，系冇辦法，系啦，咪有啲人都話嘅，咪拍咗咯前傳，咪紅雀特工咯，點解仲拍嘅？我係咯，係咯，係咯，咪 Jennifer Lawrence 做噶嘛，唔係嗰出咩？我話哦，仲拍咁樣，嗯，好一陣我哋會再講嘅嗰個係 好， 好下一位， 跟住第八位就係呢個死神遊戲。 哦 ，OK。即系话就话小众，但系又都有 keep 住喺十位内喎，系咯， 系， 唔错啊，咁样， 咁场次？ 场次系40场。 哦 ，OK， 咦，咁佢反而个场次唔系好少喎、啊，即系都叫做 OK 喎、 啊。系啊， OK， 好， 系好，跟住第九位《切小金家的旅馆》啦，就系、 是。啊。就係佢場場次係好少㗎。 個人嘅台灣鬼片啊， 哦，台灣嘅 場 次係 好少。 係啦，台灣製作兼台灣演員大部分都係啊，不過就有羅家英同埋阿 Jimmy。 哇，咁得意， 咁過癮， 咁搞笑嘅， 會講粵語嘅，係啦。 哦， 咁樣， 即係佢哋負責搞笑係咪？ 搞笑係啦，咁同埋其實。少少穿啦，嗰兩隻鬼就都有份嘅，佢哋係啦係啦咁樣，咁啊， 哦，即係佢兩個其中係鬼係咪？ 係啦係啦係啦，咁 即係等於阿胡峰同阿羅蘭係嘛？誒嗰啲啊， 係啊，嗰科人嘅， 即係咁即係佢哋唔係惡㗎啦，即係肯定佢哋係啊係嘛？ 係一定係照片包裝嘅，即係本格，你睇個車打都知佢玩好多即係。青春甜素又玩好多，都吸地咁样嘅个感觉系撞 几关。咁有几多场咧？我想问多次啦，几多场？ 42场， 四十二场嘅啫，即系新片就得42场。咁即系其实唔系好多院数，定系点咧？定唔系好多场片？ 台湾片不嬲都系咁嘅，台湾片不嬲都系咁。你除咗啲好爆，即系那些年啊，或者我啲少女时代嗰啲排到片，其余啲都系咁就。几 啊 场 嘅啫，哦，即系咁嘅啫，平时都系咁，好睇，明白，真系惨啊！但系其实好睇噶，即系都好睇噶呢出。 好有风格，只可以话。 好， 但系你中唔中意睇？中唔中意唔闹？ 系啦，一阵会讲到嘅，好，所以唔使长讲住，一阵都会讲到，放心。好，咁仲有冇？有冇啲系我数晒咁多位未？有冇？ 十位未数？ 系。 啊，第十位未数噶，我第十位。 咦？第十位就系呢个。如果我冇睇错就系呢个《大啤梨历险记》啊， 冇错。 咩啊？ 讲 系唔知咩嚟？ 丹麦动画 哦， 得唔得？最劲咧，攞咗好多奖嘅。2018年攞咗个叫罗伯奖最佳儿童电影及最佳改编剧本，改编自一个同名嘅儿童小说。O K 得唔得？ 哦， 咁就系一啲好儿童向，但系又好多嘢启发嘅戏，咁就适合。 对小朋友入场嘅呢、這个特别 highlight 咁、啊、但系呢一个，但系呢一个系讲咩话嘅咧？咁佢其实因为就丹麦咁佢， 就中英文字幕，英语对白中英文字幕。 哦，即系都系英语嘅 ，OK OK， 唔系讲丹麦话嘅。 唔知我以为丹麦都系讲英语，我唔知道。 系咪丹麦 有广东话版嘅？有电脑 有广东话版嘅。 系啊系啊系啊，香港有中文版嘅，有咩？ 哦 ，OK OK， 有配音嘅。 系系，因为我小朋友喺香港。 明白明白，咁场次多唔多？ 唔多咯，谂我唔多咁，好似优先嘅有意见啊。系啊。 哦哦。哦，即係可能未正式嘅，所以可能得有幾多場啊？咁而家有幾多場？ 而家咧就有33場。 幾多啊？ 33。 33場，咁33場優先啊？咁 8月9 定係得咁多？ 佢話8月9 真 係 優先。O K， 明白，即係優先，但係都係33。O K， 好。咁即係如果想睇啲即係小朋友嘢，咁呢套就係依家就呢套啦，暫時係啦。咁要一上埋嗰、那個嗰、那個超人特工隊就唔使睇啦， 收得平 啦，哎呀，咁好慘啊，咁樣係咯。咁同埋可能呢個就冇咩人識啦，即係冇乜啲人認識嘅 IP， 或者係又唔係 Pixar 咁啦，咁係啦，佢另類咗啦，變咗係 OK， 好好咁大家可以有另類嘅選擇嘅，當然係啦。好咁有冇啲係新上就落咗去嘅，快啲數埋啦。 之後嗰套啊，都係噶新上噶，今应该系叫咩啊？黎巴嫩1982亡命救心啊，系冇错。 哦，好， 系啊，即系啲嗰科嘢啦，即系亡命救心咁啲。 系系系，即系救心 ，OK 得。冇啊，嗰种星啊呢度啊 就。系啦，80年代救心嘢，总之就系嗰类，又系嗰类嘢啦，系啦，中意睇就睇啦。 OK， 即系新戏嚟嘅 ，OK， 咁长次啊？ 长次就呢套19啊。 19场嘅得 ，OK。佢都預咗係少人睇啦，係咪？好，好有冇有冇新上？ 我見到有套叫《魔笛》嘅，係咩嚟㗎？ 我哋都會講嗰套《動物世界》新上咯。 哦，係係係。 19位嘅而家係。 幾多啊？ 19啊！ 哦，《動物世界》得第19位㗎咋？哦，咁係有幾多場咧？ 19場啊！ 都係19場。 哦，都係19場。哎呀，咁啊個表現都幾19喎，真係。 我覺得香港人係睇少咗呢部戲嘅，有少少。係。係 咪？ 睇漏眼，有少少睇漏眼。 喂，但係我成日覺得咧，佢個戲名真係唔係好得 㗎。係，佢用翻《賭博默示錄》可能會好啲。 係啦，即係你完全冇辦法聯想嗱，我唔知佢幾多款 poster 啦。我見一款咧。佢就係嗰個主角向一邊跑，跟住有個係個小丑樣個向另一邊跑嘅，即係我係完全冇辦法聯想到任何關於《寶物啟示錄》，我甚至乎覺得係咪喺度超能力啊，定喺度咩怪嘢嚟嘅？咁佢仲埋個名又奇怪喎，叫做《動物世界》咁咩啊，大佬咁嚇，咁佢英文名佢真係照譯嘅喎，佢就咁叫做《Animal World》咁嘅啫喎。 係啊， 咁你無法聯想任何其實關套戲事嘅嘢嘅。戲名又唔得，個 poster 唔得，咁 我覺得呢套真係喺個宣傳上面真係出咗事啊！ 係啊，又即係你睇佢個畫頭，其實佢都係個小丑都打怪噶嘛， 唔知咩事啊！ 你成件事係錯曬嘅，即係同個戲實質嘅做嘅嘢係唔 match 噶嘛，咁你變咗你咁樣點搞啊，大佬？ 即係同到佢唔 match 嘅嘢， 即係其實佢求其剪啲佢哋喺度玩牌嗰啲落去就得噶啦。 咁我感覺咧就係佢好似想呃你呢套喺度超級英雄定或者喺套奇幻嘅戲啊？ 唉， 係啊， 係啦，或者呃你喺度特技科幻片啦。 係啊，冇錯，特技科幻片。咁我唔明點解要咁樣做嘅，我好奇怪嘅。不過你一陣會講嘅呢個，所以而家唔使講住，好嘛？好啦，咁有冇戲漏咗嘅？冇，我哋就數完啦，係咪？有冇漏咗嘅？ 係啊，漏咗套啊，就係呢個。Cookies 叛逆的老老收第三集黃道啊，咁就依家排喺10幾位嘅，咁啊今日得10場嘅啫，系啦，咁就要睇嘅話就 MCL 啦，同埋家和都有嘅，系咁啦，冇乜特別啦，其他嗰啲。 OK 好，咁以上啊，香港觀眾用腳同荷包去投票，咁啊你啊依作參考嘅啫，唔需要信曬，你可以領悟唔同嘅選擇。好啦，跟住嚟讲戏啊，咁啊唔需要穿桥，唔需要听古仔嘅朋友就熄机。喂，好啦，咁啊讲下呢套高空浩劫先啦，系啦。咁啊阿 Rock 喺香港就一定嘅即系号召力嘅喺票房上吓。 咁啊，似乎咧今次喺香港反應其實算係唔錯啊，雖然有好多人都讚完都唔知係要回馬槍，又話個古仔好老土啊，跟住又話裏面其實都勁多范博偉啊，跟住又話裏面啲演員啊，點解啲廣東話就好似唔係講得好好啊咁嘅 説法。哦，係啊，係啊，係啊，係唔好嘅嚇。咁但係好明顯嗰啲都唔係香港人嚟㗎啦嚇，即係啲。 哦，咁你講係唔好，你都要喺翻一個合理嘅情況嘅，因為其實呢套戲咧，實質上佢有冇真正喺香港取景咧？嗱，《天星小輪》嗰段咧，我都覺得好似係香港，但係有人話其實個景，有人話係景嚟嘅。即係佢整得好啲， 我覺得佢阿 Rock 係冇嚟到香港㗎。 你覺得冇係咪？嗱，因為啲街景就應該唔係真啦，因為有幾個街景成明顯地係唔係香港啦。 唔係香港嚟嘅，應該係冇嚟過香港拍嘅。 咁即係話你都覺得天星小輪嗰度係假嘅，即係同阿盜墓者羅拉，同上次盜墓者羅拉一樣係嘛？即係嗰個香港仔嚟。 佢整得幾似嘅，其實 係咪？是幾似㗎？ 係幾睇得出嘅。 我睇都覺得哇，呢個天星小輪嚟㗎，應該係嘛？咁係啦，可能其實係景嚟嘅啫。咁我就覺得， 其實我覺得係個船艙裏面咧係假嘅，但係個船外面嘅外景就係真嘅。 哦，即係話佢追賊㗎嗰度可能真嘅。 個碼頭內部就係假嘅，即係有阿哥喺度嗰啲就係假嘅。 系， 冇啊！我喺度嗰啲景嗰啲就，我覺得嗰啲就係真嘅。 即有機會嗰啲係真 ，OK， 即係真真假假撈咗咁樣，你覺得會？ 係啦係啦 嗱，咁我哋無從稽考啦。 冇走出嚟㗎嘛，其實又 係都。係啦，咁如果一套其實根本冇嚟過香港取景，佢係扮而扮到都幾似。 哦，咁都幾似啦。 你仲要求點解仲唔夠 100%？ 咁我可以同你講，因為係假㗎嘛。你點要求假嗰個係一樣先？即係 Paul Walker 瓜咗老襯㗎喇，佢搵佢細佬嚟頂，嘿，個樣都爭啲嘅，咁嗰個細佬嚟喎，你想點？咁你想點先？唔係，即係呢個係一個唔合理嘅要求嚟㗎 ，OK？OK？ 因為呢套係一個荷里活片，佢裏面實在佢係其實係整得好似，咁而佢整得好似都係爭啲呢，其實我覺得已經係好妥㗎喇，你想點？你想點？ 唔係，我真係淨係得香港人覺得唔似嘅啫，只有。 唔係啊，我覺得好似啊，點解唔似？我都覺得好似啊。唔係，即係我第二，我知佢係假，但係好似咯。 係。 咁好似同係兩嘢嚟咯，係好啊。 即係睇到個破綻嗰啲人應該 唔係，即係其實應該咁講。而家唱緊歌嗰個咧，就肯定唔係張國榮嚟㗎，因為大家知張國榮已經死咗啦。 係啊。 O、okay, K， 肯定是一個模仿者嚟嘅。哇！但係佢居一舉手一投足，連個外形、連個唱腔都真係好令我覺得佢係張國榮。但係咧，咁當然，咁你梗係唔係一模一樣㗎啦？99% 到啦。咁你就揸住嗰1% 嘅唔似喺度講，咁做咩啫？咁嗰係講明，即係嗰講明係一個模仿者嚟㗎嘛。咁你要求聽都唔似張國榮嘅，咁都唔似啊，好似㗎咯喎。咁我講似啊，我唔講係啊嘛。 係。 你係講緊都唔係張國榮嚟咁啊，即係佢應該係嗰個都唔係張國榮嚟，咁嗰個係唔係張國榮嚟噶？做咩啫？做咩嘢啊，大佬？咁就算啦 ，OK。 唉。 嚇？唔知啊，阿媽可以係男人㗎，今時今日係啊，係啊，好難講啊，係咯。太陽都唔喺東面升起㗎，因為唔係正東㗎嘛，佢偏少少㗎，每一日都有爭少少㗎。系，唔系揾嘢嚟拗啊，冇无谓啦，系咪？咁大炸嗰啲咩科学原理？喂，咁佢跳唔跳到过去？佢有冇讲过有几远啦？其实有。 哦，嗰度其实系，我觉得系个 poster 问题啫。你套戏入面都冇特别去表达佢点样样话飞过去嗰件事嘅。 唔系，从来即系跳崖又好，跳过对面楼又好。如果佢唔係俾一條實際嘅街你，即係例如嗰條彌敦道嚟嘅，或者嗰條係咩街嚟嘅，咁你又唔可以話點樣跳到過去嘅，即係呢個多餘嘅啫，係啊，即係我呢啲唔係啊，呢啲邊係范博偉嚟㗎？如果係咁， 係， 唔係呢啲唔係范博偉係嘛？咁有好多人又話睇到有好多范博偉，我 佢冇揾把尺度幾遠佢鬼知咧？ 係啊，咁神探家嘅兩張黑板寫嗰堆係咩咧？冇佢冇講係咪？嗰堆嘢同破案有咩關係咧？ 冇關係啊！ 冇，其實可能可以冇嘅。你咧人哋有時都係做係。 有啲人話係啲好簡單嘅 five 都識嘅公式嚟嘅，因為有啲人話其實嗰啲根本唔係大學嘢嚟嘅。 係。 咩意思？ 咩你講神探伽利略嗰度嗰啲嘢係咯。 即係可能 一加一等於二咁啊嘛，嗰度寫住係咪？係啊， 幾乎係呢啲啦。 一加一等於二啊，咁嗰啲你唔好理啦。即係其實或者如果搞一輪畫嗰啲咧，人啲廁所畫嗰啲鹹嘢嗰啲嚇，你唔好理佢啊，係你唔好理佢啦。即係其實佢嗰度都係做嘅氣氛俾你睇啦。咁其實佢整體嚟講，佢都冇咩犯錯啊。有人甚至乎話啦，啊呢個真係要問下大家啊，即係話嗰個咧。佢嗰啲壞人其實想搶嗰嚿嗰個 data， 有人話嗰、那個又唔係啲咩寶物，又唔係乜嘢，即係 data 啫嘛 ，data 複製幾千萬份都得，有人咁講。 嚇、 啊？ Bitcoin 係咪 data？ 唔係咁，佢又未至於係 Bitcoin 嚟嘅，咁但係咩嚟咧？嗰、那個有冇大家知唔知？其實我都唔係好即係 exactly 知佢嗰個咩嚟啊。 廣告就話係用嚟可以 trace 到佢嗰、那個。即係依家襲擊佢嗰個組織嘅所有嗰啲黑錢嘅資料咯，即係佢 account 嘅資料咁咯，佢咁講咯嚇。 係咯，係咯，咁即係深敲你可以話係一啲犯罪證據或者違法嘅嘢啦嚇。係咯，其實簡單講就係咁嘅啫，即係嗰個係天地會啊，嗰、那個名冊咁樣係嘛？咁你睇武俠片，你又唔問整乜嗰本名冊會點解嗰啲人會寫曬啲名落嗰本嘢度嘅？ 嚇係咯， 要做會員記錄噶嘛？ 是不是为什么要做会员记录呢 如果不是怎知道、我们自己有多少人啊 为什么呢怎么人头来做什么呢、那本东西摆到明是写来等你去抢的啦其实这些就是这些戏的其中一个东西它叫什么 Mark Ziffern 定叫什么即其实就是那个你要抢那样东西其实那样嘢咧，可以咧系一个手提箧，由头到尾都冇讲过，其实里边系乜都得嘅。所以咧，其实咧，你系唔需要太过理佢里边系乜嘅。咁有时佢会草草交代一下，嗰、那个咪葵花宝典咯，嗰、那个咪武林圣火令咯，嗰、那个咪龙头棍咯。咁得到会点噶？哦，得到咪做统一可以即系做盟主咯。咁即系其实佢大概同你讲讲，其实就已经系足够。甚至有时咧唔讲都得嘅。即系唔讲都得其实系嘅，嗰个真唔系重点嚟嘅。你喺嗰度真系捉，喂，你咪得闲咧就系啫。咪其实睇呢套戏咧，好多人都话咧，其实呢一套系一套睇，即系睇嗰阵系唞唔过气嘅咁紧张嘅一套戏嚟嘅。咁、但系我又唔明点解咧，会有啲人又话闷到瞓着啊，有啲人又话乜嘢啊，咁唔知嗱，呢个系有待阿马仔走去即系去分析下好唔好啊？交俾马仔。 如果你話有啲人悶到瞓著，我覺得係佢嗰啲人係睇咩戲，佢話要瞓著都瞓到喎。其實 呢個可能佢琴晚睇波啫，係嘛？唔夠精神就翻屋企唞唞啦，唔好嚟睇戲啦，係咪？唔係我都會㗎。咁我錄完嘢好攰，咁仲整套戲添，咁我實瞓著啦。或者我早好攰，咁但係焗住有時得嗰個時候可以睇，咁我都瞓著㗎喎。咁第三晚可以試咯。 當然 佢 睇 Matrix 都瞓 著，係啊，但 係 最大鑊咧， 當然睇 Matrix 都瞓著啊，明，但係攰好眼瞓，自己太攰，係啦，唔關佢事啊嘛，係咯，第一有咁嘅可能啦。阿北打講咩？阿北打， 哇！即係套戲上嗰幾日都冇波睇 嘅，係啊，哦係啊，哦即係唔關事嘅應該，唔好鬧係係嘛，即係唔關睇波事， 係啦， 即係佢唔知自己即係唔知做乜嚇，唔關人事嘅，係啦 ，OK。即係總之佢自己嘅問題啦即係如果佢咁都睇到瞓著係啦咁啲人喺度係咁篤手機嘅現象都繼續有啦係咪？咁其實佢都冇乜點，即係唔係由頭到尾望住個畫面嗰啲人咁又，即係我又點去作準咧？係嘛？呢啲觀眾係嘛？ 聽聲嘅啫， 咁咪係啊啱啊！佢聽到嘭一聲，佢咪又望一望咯，係啊，係啊。嗱咁當然啦，就算呢一班人啊睇到戲肉嗰陣，我見佢哋都放低手機噶，係啊，佢都有哇咁樣噶喎，咁咦咁即係話，就算連呢班嘅手機族去到後尾好緊張嗰陣，喂佢都戥佢緊張噶噃，咁點解何來話呢對可以好悶咧？我都唔知啲咩人嚟嘅，係啊，咩人嚟嘅呢啲嚇？咁我唔知道 ，OK， 當然呢啲好少數嘅，好少數嘅嚇，咁啊。好啦，咁啊，好啦，咁等阿馬仔繼續分析一下，即係嗱，香港其實反而咧普遍係歡迎嘅呢套戲，係覺得好睇嘅。但係咧好奇怪啦，喺北美咧，即係你睇翻啲爛番茄嗰啲咧，其實係鬧嘅人多喎， 啲分好低嘅，其實 啲分比較低啦。嗱，唔係話一面倒啊，即係都有人話好睇㗎。咁但係點解反而係西方覺得唔好咧？ 反而今次係香港都係覺得咧，主因咧？ 主因由香港嘅可能都係因為有香港景咁，有加持咗就一向都好啲嘅，即係就算 Pacific Rim 劇唔係拍得咁好，除咗打鬥，即係除咗打鬥拍得好之外，第一集嗰陣時啲文氣唔好，但係啲人都覺得好好睇喎。 咪即係香港嘅直情係得個噏埋喺香港啦，有幾多幕真係影到香港咪？咪主要都喺灣仔嗰度行嗰度真啦，咁其他啲哇話係香港完全都唔似嘅。是咪？即 系 根本系佢自己幻想出嚟嘅，净系啊导演系咯。咁虽然系咁，但系佢话香港呢样嘢的确有一定嘅加持啊。咁对上一套睇怕都系呢个《攻壳机动队》啦，真人版啦，即系加咧做 Anson 做阿素子嗰套啦。咁啲人亦都系不断喺度睇景啦，系咪？哇！原来加做 Anson 系住喺丽德村噶，咁即系嗰啲啦，系嘛？系咯，原来警察局总部系呢个咩啊？文化中心嗰啲啦。系啦，嗰啲啦，咁啲人都睇得好過癮嘅，喺度不斷喺度，即係睇翻啲景嗰陣，係啦。嗯，咁呢個其一啦，咁仲有咧？ 係啦，咁香港就即係睇呢類 action 咁，如果佢拍得緊張，即係而家仲 OK 嘅，啲人會接受到。 嗯，即係好 raw 咁樣去做翻啲即係 beat 啊，或者哇就嚟死啊嗰啲嘢，而家啲人都仲得嘅。 系啦，香港有得嘅。咁如果北美咧，其實咧，我覺得就已經係分開兩幫人嘅啦。其實佢嗰邊就 哦點樣咧？ 即係比較我諗即係唔好話就係後生或者咩啦。即係如果係中意啲舊嘢或者即係除咗年紀比較大啲或者中意舊嘢嗰班人咧，即係睇過我嗰時啲港產片啦，即係或者一啲動畫或者咩都好，係講近時香港嗰啲即 係 係啦，舊啲嘢啦。即係講香港嗰啲咧，咁嗰扎人咧就會 中意呢套戲， 中意翻香港即係啲景啊，或者嗰個嘢咧，就有啲興趣會接受到，即係而家呢套咁用香港做個背景咁嘅電影啊。 同埋唔止係香港做背景喎，佢呢套戲其實係真係幾似大黑嘅，佢好多位都真係幾似嘅，甚至乎佢嗰啲有時啲攞鏡啲位都有啲似啲啊嘛。咁佢 就。 佢嗰啲即叫做所謂個電影語言本身都係用一啲比較 old school 嘅，即係佢哋中意用呢個字啊，我唔中意㗎，即係其實我覺得呢個係只不過個傳統嘅做法啫嘛，唔係 old school 嘅，係 啊， 即係傳統就係咁樣㗎嘛，咁樣表達㗎嘛，咁你只不過你而家因為啲人用多咗 CC， 所以先變咗咁，即係變咗另一啲表達啫，咁以往係咁樣表達㗎啦，你拍戲係嘛？咁有啲人又接受唔到嘅，覺得好似哇點解會睇緊一部八九十年代嘅電影啊？係咪咁啊？ 因为大黑嗰啲个风就八九十年代嗰啲啊， 系咯，咁变咗佢哋可能觉得呢啲已经系过时啊，咁同埋佢哋有我见有啲鬼佬就话啊冇乜新意喎，觉得呢套戏冇乜新意，即系咪又系咁咯？ 因为而家咧，我觉得鬼佬嗰边咧，佢又分咗后生嗰辈咧，佢就同埋有啲即系中意新嗰啲，佢要睇一套戏嗰个思想嘅，其实 即系点？ 即其實如果你話大陸嗰邊嗰啲飛機片咧，其實鬼佬都係飛機片嘅要。 哦，咁要睇到啲咩飛機咧？ 咁佢啲飛機反而係佢哋嗰啲意識啊，排個政即點講？ 即你又係講政治正確左交嗰啲嘢。 係啊，即係都係呢樣，或者佢掰唔掰佢嗰個做法嗰樣嘢咧，有啲。 哦，咁呢套戲啊真係唔得啦，係嘛？嗰條女都唔係條女救阿 Rock 嘅。即系唔系 最后系条女救阿 Rock 喎？喂， 唔系条女系都有最尾揿掣啫，成日应该不断喺度爬，不如个条女做阿 Rock 就喺度等佢救。 咁样 吓，应该调转个角色吓，阿 Rock 就喺屋企凑仔系嘛，咁就条女啊出咗街俾人抢袋，跟住系条女咧，即系佢老婆啦吓，佢老婆讲埋啦，系其实系呢个Scream 叫咩话？高聲呼叫， 奪命狂呼， 奪命狂呼，高聲呼係佢哋譯嘅啫。咁啊，奪命狂呼嘅女主角即係做足咁多集嘅女主角啦，由後生啊做到阿媽啦，而家係。咁但係呢套戲佢哋都話正喎，佢著翻嗰啲衫竟然嚇即係唔係冇問題嘅喎嚇，唔係八尾千嬌喎呢度，你睇下喎 OK 嘅喎，仲 可以喎，玩可以喎都冇樣 嘅。啊，雖然係阿媽，但係唔係話嗰啲唔係話好差嘅，係啊。咁佢都係兩個好細啫嘛，小朋友唔係即唔係話老曬個冇咁嘅感覺嘅 ，OK 嘅。咁佢咧呢度咧就講佢係頭腦型多啲， 咁但係呢佢都打得㗎喇已經，因為佢話呢佢雖然係醫生但係佢係軍醫嚟㗎喎。 哦， 所以佢有基本嘅訓練嘅，係啦。咁佢最少咧打嗰啲即係可能唔係專業，唔係即係嗰啲真係殺手嗰啲咧，佢直情打得低嘅，即係佢咪有一個叫係咪第二老闆定咩？有一個另外一條友咁咪都揸槍，佢可以好輕易打低佢喎，即係嗰個佢老婆都 係。 哦，咁佢可能攞個教剪啊，咁就得噶咯，即係佢即係係有智有謀， 佢老婆都軍醫嚟嘅， 有基本戰鬥力嘅， 講到。 咪軍醫咯，咪講咗，咁佢係打得兩下嘅 ，OK， 咁佢又識好多嘢嘅喎，即係例如佢又唔知乜識講廣東話啦，即係唔知幾時學啦，咁突然間又識嘅，咁佢都啱嚟嘅啫嘛，佢又唔係喺香港住好耐。 唔係佢有講佢係識誒好多國語言嘅，開頭有講佢 都，即係佢有提嘅， 講廣東話都 係 佢教嘅。 係咩啊？哇！搭曬聲啊，完全聽唔到。 係 講咩話？ 講講。 因為開頭阿 Rock 講廣東話咧，都係佢老婆。 哦，咁樣係。乜不打講咩？不打。 佢老婆有講話，佢都讀亞洲研究㗎，即係另外副修咁樣你講。 哦。 有講。 哦 ，OK， 咁樣嘅 ，OK， 好，係啊，咁即係佢有咁賴個提起啦 ，OK， 咁啊電腦啲嘢我就更加唔知啦 ，OK， 咁啊點解佢又即係好似拿住嗰個咁嘅 notebook 又可以即係好易就已經可以上手用到啊咁，係咯。咁我唔清楚啦，係啦，咁你當呢個可能佢唔係好難用啦， 其實好易用嘅， 好難用啦， 都係咁。 佢都係篤下篤下啫，咁即係係個圖文並茂嗰只，唔係叫佢寫 program 係。咁總之都講佢咧係比較頭腦型。咁其實咧，呢種頭腦型嘅女角咧，喺以往都有㗎啦，八九十年代都有㗎。即係其實嗰種咧係比較唔係依家嗰個佢哋嗰個價值觀咧。我睇怕佢哋成日希望係要個女嘅勁過個男嘅，咁佢就會啱睇啲。是啦，即最好是个女主角是救阿 Rock， 是啊，即意思全场啊 ,ok, 啊 ,Rock 我等俾人救啦，佢同两个仔女俾人挟持咗喺里面等救，咁啱而家班左交睇囉，我估係咪 咦，咁佢哋咪啱睇返1996年嗰套囉。 冇错啦，我啱啱就贴咗另一套一样同名作品 Skyscraper。咁我都幫佢改咗個中文名嘅，都係叫高空浩劫嘅，係 邊個空咧？ 女人嗰個空係咪應該 係？係啊，冇錯啦，個空個高字就係即係啲肥高個高啊，係啊，高空浩劫係。咁因為咧，那個主演個女主角咧叫做咩名話？ 哇 ，Anna Nicole Smith 啊！ 啊 ，Anna Nicole Smith 係邊個咧？係啲 Playboy 嘅女郎嚟嘅， 哦 ，Playboy 女郎嘅 ，OK。咁嗰套就真係啦，係個女打嘅。是啦，個女去救佢哋嘅。嗱嗰時呢一套嘢呢只不過係啲 straight to video 嘅咁樣嘅，即係可以講係垃圾嚟嘅啫 ,ok? 咁亦都拍得非常電視劇嘅咁啊。咁但我睇怕呢佢將呢套嘢 reboot 成為一套 A 級片呢，成個劇情照做，我睇怕佢哋會覺得好睇過呢套 Rock 版嘅高空浩劫。你信唔信呢？因為佢呢個就係一個超級女英雄嚟嘅，基本上呢度佢最尾係一嘢踢咗條友落街嘅，你知唔知？我其實頭先我草有翻睇過，但其實有成套嘅，我冇貼上群組，有成套睇嘅，我未睇過嘅，我從來未睇過嘅，因為真係好垃圾嘅 ，OK。我同佢講 啲魔衫喎，我見到有道係。 喂，有魔衫嘅，我咁我去睇翻啦。 我見到啲片段嗰個預告，咪有道好似又魔個衫，不過我諗起開槍打到條友飛落街喎。 咁樣。 系啊，佢就开枪射到成个飞咗落街。 系啦，咁呢啲系垃圾戏啊嘅桥段咧，我睇翻依家啲人最中意睇嘅。咁啊，算啦，冇办法啊，有一啲人个咩 level 嘅观众吓。咁啊，系啦，咁啊睇翻嗰套啊，如果大家喜欢睇女主角吓、做嘅嗰套系嘅，系啦，咪麦瑞威啊，啲人好期望嚟紧个新蒙面超人系女人嚟啊，因为你见到佢又系个胸甲咧大到咧外面神飞弹，啲人哇唔得女咁系嘛，咁但系有人就话。即未經 100% 證實，佢話睇過個演員就應該係男人嚟嘅咁樣係。 哦， 嗯，咁樣。哇！啲人真係謝咗，係咁樣。即 係 交到咁。 女嘅。 係交到咁，係啊，係好，好咁，仲有咧嚇，除咗交嘅原因之外， 仲有交原因就係我覺得其實如果你係香港咧，如果後生嗰啲咧，佢我佢而家啲人係冇乜興趣。即係唔同地方嗰啲，佢即係如果佢去旅行嗰啲又去旅行啦，佢你話喺戲度睇咧就冇乜興趣嗰啲後生。 好、哦，咁樣？ 因為其實係 我感覺上你就算即係好似譬如講係加拿大啊或者咩咁，你講其他地地方其實佢即係度度都係咁，好似佢講冇乜分別嘅。而家佢哋， 你意思即係對外國觀眾？ 都後生嗰啲咯，我覺得係 嚇 入邊。 我知啦，即係以前咧去旅行就一個好花費嘅事嚟嘅。咁所以喺啲電影入面例如詹士邦咁帶你差唔多環遊世界嗰幾個站呢，咁你覺得好精彩呀、啊、即係當時香港又係咁，其實外國都係嘅啫。咁你睇電影嗰陣呢，嘩過癮喎、啊、周遊列國咁樣係咪都可以領略少少即係異國風情。咁當然詹士邦入面啲香港都假嘅啫，係咪咁，但對佢嚟講過癮㗎嘛，係咪啲人穿晒青裝咁幾過癮 㗎嘛。好有特 色啊，啲人穿晒青裝仲唔有特色係咪，係啦，邊有咁著嘅啫，係咪講咁啊？即有啲獵奇嘅感覺啦，或者對佢嚟講可以講咁。但係而家因為啲好普通啦，去旅行咪先，即係幾乎冇人未搭過飛機啦。理論上係咪？嗱，我哋講 自由行咧，即係外國都 其實講緊我哋嗰個年代咧，係好多人都冇搭過飛機㗎，唔係講笑㗎。 係 即以前搭飛機呢係穿西裝㗎喎、啊、會即係同埋呢有人送機㗎喎、啊、即係仲會走去嗰個觀景塔嗰度呢即係同你嘅飛機揮手㗎喎、啊、你一個都玩唔係呀咁樣。 即係好似以前送遊輪 㗎喎。多數如果係我覺得係因為讀書一係就做生意先會真係搭飛機嘅。 冇錯，同埋呢你送得機呢同送殯係差唔多㗎，即係有少少呢即係好似都唔知幾時有生之年啦，都唔知幾時會再見啦咁樣㗎喎、啊。咁即係同著到送殯咁都一樣啦，係咪即係都啱啊，有煙花啲嘛，大佬我見過真係，哇唔誇張好似人哋。 而家飛咗同冇飛等於喺香港一樣嘅，即係啲人我啲人都去搵你嘅照。 生冇福車頭上嘅，我成個過程同送殯係差唔幾。即係佢真係覺得係生離死別咁嘅，以前好似嚇係咯。咁當然如果有得搭飛機去旅行啊，簡直係已經人上人啦，覺得。係， 梗係啊。 咁而家係咩回事呢？ 同埋以前咧會期待個飛機餐㗎，係啊。 吓 吓，唔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样，我未试过啊，我自己话飞机餐，即系我得意咯，可能嗰时觉得得意咯，但系好食就不嬲都觉得唔好食噶啦，得意嘅，得意嘅，即系佢得意嘅，有个嘢咁间晒份份咁样，系嘛，咁可能佢有啲位咧，仲有个发热线咁楞住啊 ，heat 住牛肉噶嘛，即系嗰啲系嘛，即系好得意啊。 空姐而家聽咗上嚟都好似冇近時覺得咁咩啊？ 嗰、哦、時就好高級嘅，你覺得？而家叫飛雞，飛雞啊！ 而家個咁印象翻嚟差咯，空姐係。 而家飛雞啊，係嘛？嗰、那個揸機嗰個叫機頭佬啊，咩機師、機頭佬，即係演 啲空中少爺嗰啲啊， 空 爺嚟㗎嘛？咁 啊，屎啊！覺得係空中小姐都仲有啲幻想嘅，好多人啊。咁但係幻想嚟嘅啫，你實質見空中小姐係咪普通人咁樣？咁係啊，差唔多啦，係咪？到到你坐高鐵都有差唔多嘅人喺度 serve 你嘅時候，係咪？空中小姐算係咩啫？係咪？我諗呢真係要再升多一級，第時呢係要坐太空船呢嗰啲先至高級嘅。 太空小姐啊， 太空小姐冇錯啊。 你話 浮下浮下嘅。 收留有時都見到個公關開始咁樣咁嘅水準啦。 咩麥當勞大家樂嗰收銀都係咁著啦而家。係啊，咦我即做咩換新制服啊，我見到我係啊，你搞咩大佬著到咁喎，係囉。嘩你蒙面超人咁喎，有條筋喎。真係喎，真係有條筋喎，側邊咁真係好笑㗎真係。咁你仲覺唔覺得嗰樣嘢係咩回事呢？到你今時今日帶你周遊列國係咪算係 so what， 係咪？咁當然你喺個電視，即係電視做下呢啲都 OK 嘅，又唔使錢。咁喺戲度做呢係咪仲係覺得咁吸引佢啱啊，其實佢未必覺得好吸引囉。或者可能你睇你去啲咩地方啦，你去啲好即係點講啊，即係你可能有啲可能好景色好 偏啊。 係啦，或者係好偏，佢即係佢都唔會去嘅。咁因為呢香港呢只不過係一個大城市嚟嘅啫嘛。即係實質上對佢如果佢冇乜特別認識嘅話，咁你係香港定上海定東京定咩，其實可能佢覺得冇乜大分別㗎喎。 嗯。 係啦。咪嗰個城市囉，咪高樓大廈囉。咁睇落去又唔係覺得好唔同係咪，就算你嗰度係南非咁又點呢，咁你實質你都唔理佢㗎啦係咪，咪又係高樓大廈囉，咁係囉。係囉。有冇好大分別呢？唔會覺得好大分別係咪，咁可能就係對佢嚟講而家已經失咗個 唔係咁話第一個興趣啦。咁同埋佢哋對港產片可能一班新嗰班觀眾，即係就算外國都，佢都冇嗰個憧憬， 冇個情意結啊， 冇情意結係啦。咁你呢啲差唔多係要有睇過吳宇森嗰堆咁嗰班，咪喺度拍緊戲嗰班咯。咁你睇緊戲嗰班絕對唔係嗰個年紀啦，講真嗰句。咁你嗰班人又得人驚到，唔好話冇睇過吳宇森，冇睇過 Matrix 噶嘛。 哇！即係同 Ready Player One 嗰個情況一樣。 係啊。 哦。即係總之佢哋完全冇呢一個咁嘅感情。咁你講香港做乜鬼啫？係嘛？咁同埋呢一套戲仲抵死嘅就係咧，佢即係講到好明顯㗎啦。一開始走入嗰粒珠嗰度去睇咧，佢動起曬嗰啲一塊塊嘢喎。 係龍爭虎鬥。 呢個咪龍爭虎鬥嗰啲嘢，我肯定佢之後會玩鏡陣啦。係已經我估到佢最尾一定會玩鏡陣嘅嚇。咁你呢啲咧都仲係一啲好即係嗱，佢哋又用 old school 呢個字，但我只會叫呢套經典。即係你係會致敬呢啲位嘅。咁但係佢哋仲想唔想睇呢啲嘢呢？而家嗰班人咁咪覺得冇新意囉，係咪？咁但係你用一個高科技嚟去做重演呢個李小龍嘅鏡陣，喂，咁我覺得呢個已經係新意啦。咁你想睇咩？咁樣都唔係新意。 頭先我講嗰啲想睇 邊啲呢？ 就頭先講嗰啲又要膠膠地啱佢意識上高嗰啲嘢。 我諗呢，佢直情期望呢係睇超級英雄多啲，因為佢其實 Rock 呢而家就算做其他嗰啲戲裏面，佢係一個所謂係常人啊。嗱 Rock 就好似未做過超人嘅，係咪呢？即除咗呢個蠍子王啊嗰啲怪啲啦，即叫做有啲能力啊，但其他角色都係軍佬啊大隻佬咁嘅咋嘛。即係 話得做啊係阿當啊，但係就未做啊， 未做啦，嗰個就未見到佢啦。咁你show翻佢都係做啲軍佬多嘅，因為每一套戲都一定係軍佬或者係前度軍佬嘅，呢套戲都不例外。咁但係咧話就係咁講啦，但佢事實上表現出嚟咧就係狂野時速裏面一樣啦，隨時可以扯斷鐵鏈啊，打穿牆啊，跟住咧嗰個石屎凳一嘢扯起攞嚟打人啊！哇，大佬呢個力都睇怕最少美國隊長以上啦，係嘛？ 係。 係 啊。 即係佢 Superman 嘅味道，但係你唔可能話佢係超即係常人，佢呢啲係超人嘅一種力嚟㗎喇喎。抬起架車。勁過 Batman 起碼做底。 Batman 死咗啦，係。佢淨抬起架車叫阿雲地蘇整啦咁樣。哇黐線，你叫個車幾重，你試下抬下，你平時得閒你自己試下抬。係。跟住嗰啲火神炮拎住打飛，我覺得佢呢成最少可以同 Terminator 肉搏或者同 Predator 肉搏都得嘅。你睇佢平時嘅表現，係完全冇問題。 Predator 應該首先。 Predator 做乜唔係點解唔揾佢做啊？佢同 Predator 有肉搏，我覺得係你會信，你會信嘅，係啦， 係冇錯，係 啦，係啦。咁你睇開 Roy 咁噶嘛？呢套戲突然間佢變成咗一個跛腳，佢就係跛腳，真係冇一隻腳個意思。跟住咧，仲要話佢已經係老咗噶啦嘛？因為你見佢啲須都白白地。是啦，是暗的，同埋有少少不是咁 fit 的，你見佢好似唔係平時咁 fit 的，咁係已經係一個 fallen hero， 即係佢有啲 mark 哥咁嘅，即係已經係衰咗㗎啦我而家。咁但係呢係有個形勢呢逼到佢要反擊㗎啫，所以佢先再發威㗎啫。嗱其實好睇喎，呢咪以往Die Hard都係咁㗎，咁英雄本色都係咁㗎。係 啊， 咁呢種價值觀即係套落去佢哋而家佢想唔想睇呢？我覺得佢哋就唔好鍾意啦，即係 Rock 俾人打仲多過佢打人嘅啲咩呢套戲，係啊係啊。咁但係以前你睇下 Bruce Willis 好睇嘅啲戲，喂都係咁㗎喎。咁我記得嗰時有一套呢叫 Last Boy Scout 呢，咁佢就話佢原本好勁嘅，話佢係保護總統嘅。咁佢甚至同總統幫總統綁過一槍嘅，即係佢就係嗰個玻璃格。咁但後尾唔知因為啲咩事呢俾人隔扯咗。咁跟住佢就抌啦，就做咗私家偵探，但佢又無心戀線咁，成日喺度飲酒咁樣，連個女都睇佢唔起，我都受女嚟睇佢唔起。咁但係因為一件事得罪啲黑幫，唔知牽涉啲乜嘢唔記得啦。咁跟住咪總之又係個女俾人捉咗咁嘅，咁佢又去救咁。咁、那個過程裏面呢，咁有啲人梗係逼咗佢翻去啦，咁就打佢喎。咁我 Bruce Lee 就話：你唔好再打啊！即係佢好串咁同佢講喎，仲要即係佢話如果你再打，即係嗰陣時一拳揮落塊面度喎。咁佢話你再打你，佢話你再打你會冇命啊！佢同佢咁講，嗰啲人都笑啊！即係而家佢喺弱勢俾人打緊喎，你搞先講係咁嗰個人梗唔理佢啦。 系真，咁又焚咗个嘢，跟住佢即刻一拳打人，嗰人即刻死咗。系啊，佢可以一拳打死人嘅，佢可以讲到佢，即系哥布拉嚟嘅。系 哇， 咁啊跟住梗系讲佢点打佢哋啦。即系原来根本呢个人，你千祈唔好得罪佢，即系你调翻转，系佢先惹唔起嘅，劲过我哋嗰佢嗰个戏入边。系叫 Last Boy Scout， 即系最后嘅童军咁咧，要去直役。我唔记得 临尾喺球场嗰度好似 跳舞 啊，有嘅佢 跳舞嘅吓，所以跳舞呢下嘢唔系啊 Star Lord 创嘅吓，系好睇噶，嗰度好睇噶吓，即系你净睇到佢就系嗰种好，就系好呆客嗰种咁嘅老豆吓，即系佢根本就唔得罪得嘅呢条友，但系佢平时好似抌友咁啊，好似已经废咗柴咁，但系其实冇嘅。你捉起佢把火咧，你就大镬啦，你咩黑帮咩嘢，你想快啲冚旗，你就捉兴佢啦吓，你好地地啊，你呢个人都恰得起嘅，系嘛，你就恰中个你唔恰得起嘅人，咪即系装乜咁咯，系咯，系啊，系啊，咁其实系好睇嘅，咁但系 OK， 咁可能你装乜呢套戏入边表现，咁佢系有嗰啲即系嗰啲佢哋中意嗰啲打法啊，咁或者佢哋 OK 啦吓，咁但係呢一種呢，佢好似成日都俾人揼啊，係俾人行住啊，咁即係佢可能去睇下 Rock 咁樣，佢哋唔係好鍾意睇啊，可能佢哋 唔夠威啊， 唔夠威，冇錯。咁但係我哋調返轉覺得呢，呢套戲終於還返阿 Rock 一次演返一個人嘅機會啊，即係佢係真真正正一個人嚟嘅，佢唔係超人嚟嘅，佢係用一啲現實嘅方法點樣去贏佢哋嘅，唔係咩靠啲神力，冇神力嘅呢個世界，咁係好睇好多喎，我返嚟我覺得咁樣好睇好多嘅。 冇錯。 係啊。係啊，我就覺得正啦，咁佢係會受傷嘅，佢係會爭啲跌死嘅，咁跟住佢用佢嘅頭腦點樣利用佢嘅假腳喎，反而係點樣可以即係反擊到喎，咁好嘢啊，係咪咁好睇啊，係咪咁反而唔好睇。咪雖然個路線係佢哋嘅形容嘅 old school， 但係咁但係個古仔係重新寫㗎喎、哦、即係佢用嘅嘢亦都唔係做返阿 Bruce Lee 一樣㗎喎、哦、咁點解呢，即係點解你唔可以 appreciate 呢樣嘢呢，咁即係偵探片拍極都係偵探片㗎啦，拍極都係密室殺人㗎啦，咁點解但係人哋有條新橋，咁點解你又話人哋即係拍嚟拍都係嗰啲，其實唔係拍都係嗰啲㗎喎，即係拍嚟拍都係嗰啲嘅意思，其實佢只係一個路線㗎嘛，咁嗰種路線冇問題㗎，即係唔可以再拍嗰種路線嘅，即係你睇得今期一多，以後唔好再拍再做偵探故事嘅。 唔係，就係佢哋而家後生嗰扎人，佢有啲口味問題，佢就要。所以而家點解啲電影公司成日要就佢啲人出埋啲咁嘅戲，就因為原因可能係咁。 咁咪死咯！ 即係佢哋啲類型係唔識呢樣咁樣，好似變咗就即係你拍呢啲咁變咗鬼佬嗰邊，佢啲後生又唔嚼咁咯。我感覺上係咁 咯。咁即係遲啲得翻麥當勞一間餐廳係嘛？因為嗰班人由細到大都係食麥當勞嘅啫嚇。 有咁嘅機會啊？ 係嘛？我有啊。 雖然好多人話反霸權主義，但其實佢係會推嘅，即係等於樓價一樣嘅嘛。 嗯，係。係啊，咁如果係咁，咪大鑊咯。即係其實有人拍啲唔同嘅嘢，反而係即係唔得啊，係咯。即係或者人哋嘗試去重拾翻一啲舊嘅價值啫，咁其實唔係 old school 噶，即係舊嗰個價值其實仲喺度噶嘛，做咩 old 咩 school 啫？即係嗰種類型係好睇噶嘛。咁而家你已經係咁多年冇人拍，咁其實即係中意嘅人咧就個個都拍手嘅話，啊好啊，終於有人拍翻呢啲戲啊嘛，大家就係話，咁得竟然唔係喎，竟然你大眾係話做咩拍翻呢啲戲，拗曬頭咁咩做咩拍翻啫？咁都咁耐冇人拍啦。又唔係日日有人拍，咁耐冇人拍咯，突然間拍翻套啫，偶爾拍翻套啫，都唔得啊？嚇？都唔得？ 難啲啊佢哋 嚇？咁偏食嚟嘅喎，呢啲其實係 哦，肯定係啦，呢個就唔使 有少少嘅， 係嘛？偶爾試餐嘢未試過嘅，即係對佢嚟講未試過嘅，都 not bad 啫，係嘛？係嘛？唔得咯，啲人唔得咯。咁同埋佢會即係覺得乜嘢都係超級英雄咁嘅表現嘅，要咁有冇搞錯啊？咁其實咁好離地喎，咁就好離地咯。 唔係冇人超級英雄啊，佢就睇都要食 Marvel 個餐單先食得落啊！啲人 係 嘛？係第二啲餐單就話唔得啊， 係嘛？哦，即係就算超級英雄都要食 Marvel 餐單， 唔 好話 Marvel 就 得 咯，係嘛？ 哦，原來係咁。OK， 好，咁啊繼續食膠啊，係啦，有班人食膠食到大，繼續食，係，係咯。 好， 好。喂，有冇咩分析？咁即係香港就普遍接受都係因為香港啦，主要係故事發生喺係咪？冇咩嘢啦，係咪？ 係咯，太係咯，類型嗰方面就冇話分得咁即係新舊嘅。其實香港又冇話。咁嘅，我覺得反而係， 咁其實亦都唔係香港觀眾識睇喎，只不過佢有啲嘢又 pick 到佢啫嘛，係咪咁啊？ 誒，係咯，我都係嘅。 係咯，都唔可以話讚香港觀眾識食喎，其實佢都唔識嘅喎，係咯。即係如果呢一度唔係用香港做背景，用上海佢就香嚟嘅咯，係咪？ 哦，咁香硬啦， 都係之前 呢套 之前佢連我家佢個座嘢嗰度個形佢都要話嘅啲人本身 係。我點解咧？嗰個形點樣似某啲器官？ 明珠塔啊，好似話叫 啊，係啊。 哦，系 都话佢 点解咧？有咩问题咧？ 吓，明珠好似系咪上海定咩嗰度本身有啊？咁样 哦，咁上海有，咁但系即系喺国际上到底东方之珠喺边度咧？ 系咯， 佢冇理呢样嘢啊！佢听到呢个名，佢即系谂咗呢啲嘢。 其实佢用明珠塔系反而佢系食翻香港嘅东方之珠嚟嘅嘛，系咯，而唔系因为内地有另一个明珠塔啊嘛。 咁香港人一成日諗住個眼又係見到大陸嘅好似連鎖 嘅。咁冇錯，佢裏面個老闆亦都係講國語，似乎係一個中國商人個古仔，你個感覺嚇。咁同埋亦都奇怪地，佢哋用百度嚟搜尋嘢嘅。係呢樣嘢係 警察用啊，警察用百度啊。 嚇！咁咪好啊？咁好啊！咁咪乜都搜尋唔到好啊？係咯。系咯，唔系咁都冇咩问题嘅，系咪？佢喜欢嘅啫，系咪？ 咁 嘅料嚟。我 唔系喎，如果百度，我反而如果你话中文嗰啲旧戏，有阵时百度嗰啲有资料喎，反而收到。 嗯， 系啊。 哦，咁系，如果你讲嗰啲旧嗰啲中文资料，的确系的确百度反而有嘅，系。 有啲人啊。有啲香港話劇嘅資料啊，你喺香港維基都未必有啊，但你話睇豆瓣網啊，有時百度都反而揾到啊，香港啲話劇嗰啲。 咁但係如果係搜尋一個國際罪犯，我就當然覺得有啲奇怪啦，當然就係嘛，係咯。咁但係呢個我又唔係覺得好咩嘅啫。咁你有時有啲戲佢係唔用真嘅。網站都有嘅，即係可能佢 look like 一個 Google， 但係佢個穿搭唔同咁都有嘅。咁所以其實一般嚟講，我又唔會太理佢用嗰係咩嚟嘅，即係唔係咁重要啫，係嘛？其實呢啲又唔係咁重要，同埋呢套戲大家都冇講佢嘅好處就係、是，雖然係 legendary 啊，但係佢冇景甜嘅喎。大家唔知睇有冇發覺呢套戲冇景甜咧？ 咪換咗嗰個叫昆凌啊！即係轉咗昆凌， 昆凌就係台灣嘅，所以唔兩回事嚟嘅。 終於有 咁呢個就係阿周杰倫嘅老婆嘛，所謂係啊，咁呢個佢就飾演一個即係一個連表情都冇嘅一個女殺手啦，係咪？ 酷咯，係啊，酷。 啊，酷同冇表情係兩樣嘢嚟嘅，係咯。即係阿諾舒華辛尼加做機械嗰陣都有表情嘅，係咯。 冇錯， 係咯。即係小老寶咧，雖然係一嚿膠咁嘅嘢，但係佢都有表情嘅喎，係咯。 係啊， 啲眼會轉樣嘅喎，咁佢就犀利啲啦。佢係一個人類，但係佢飾演一個比女機械人更加冇表情嘅人啦，係啦，即係呢個好奇怪嘅，我覺得係啦，係。咁同埋佢係零舍好打嗰個咧，佢就反而喺個地面線嘅喎。 哦， 系好奇怪，喺大廈上面同佢對敵嗰班全部係好流羅級數噶嘛， 唔打得嘅基本上咯。 系，即系唔系好打得咧？佢睇落个样子就好似好好恶咁，但系好废嘅，系啦。即系零不细路仔都玩谢佢哋嘅，你谂下啦，系啦。咁但系咧，地面战嗰啲往往就反而系好精锐喎。我唔系好明嘅呢样嘢，系啦。即系佢表现出嚟就系佢一个可以杀晒噶嘛，嗰个女杀手系咯。咁但系好可惜，呢个女杀手系要嚟同阿 Rock 老婆打嘅啫。即系我觉得嗰个主要个作用系。 点解唔同阿 Rock 打咧？系咁好打。 唔知啊，咁佢可能想女人打翻女人咁啦，你当系咁啦，系咯，系咯，咁嗰个角色冇乜特别嘅，咁即系如果嗰系内地演员，大家就会靴啲啦，咁佢系台湾演员好咗啲嘅，应该。咁同埋其实呢套戏有好多嚟自晒各地嘅演员嘅，咁嗰个 嗰個壞人，其實我其實佢樣都唔似壞人，因為我佢成個少年路咁啊。咁但係其實嗰個係一個丹麥嘅音樂玩音樂嘅，其實嗰個人係。 哦。 即係就係嗰個恐怖分子阿頭啦，即係俾佢踢，最尾踢咗條街喎。即係嗰個其實係音樂佬嚟嘅，係個真人係。咁其實佢都有唔少人係嚟自唔同地方嘅，所以今次呢套戲，所以你話係嗰個國際嘅呢套戲，其實反而唔係話喺套唔係荷里活添啊，淨係係啊。 係。咁啊，黃京漢就都係即係嗰個起呢棟樓嗰個啊。 係啊，即係嗰個中國老闆啦嚇。 係啦，咁佢都係新加坡人嚟嘅。 系嘛？ 系啊系啊。 咁佢就大家应该唔陌生嘅，你之前睇过呢个啊阿祝卡系嘛？蝙蝠侠系喺 系系边个？黑夜之神啦，黑夜之 系啊，入边俾阿蝙蝠侠逼翻嚟嗰个就系佢啦，应该系咪？如果如无记错啦， 就系嗰个 预计师嗰个啊。 系啦，咁其实佢都好几套都有做嘅，即系啲喺啲荷里活片佢都 有分嘅，系啊。 啊，嗰套嘢佢都有嘅，都有做，上次都系又系系啦，又系嚟香港嘅，系啦咁。咁樣咁裏面就算嗰個差佬啊，嗰個差佬個乜 Sir 我唔記得咗啦，嗰啲都係嗰個成係香港人嚟嘅啫，即係香港人喺荷里活做嘅，直成香港人嚟嘅。 所以佢嗰啲廣東話係反而好少少嘅，佢嗰個嚇 嚇咩話？ 佢反而好少少 嗰個 係啊， 咪聽唔到佢講乜，答曬聲。 嗰個演員係咪叫文峰啊？係咪 啊？文峰咯， 係啊係係。 戰俠嗰個啊嘛。 系啊，咁嗰个直情香港人嚟嘅，不过喺即系美国捞啫嘛。咁点解你会话佢啲广东话唔正咧？我拗晒头。 唔系呢？ 佢英文太好啊！ 呢个都好少少嘅，但系佢嗰个助手定唔知咩啊？即系总之另外有个女嘅，系啦，我就争啲嘅，系。即系 你？你觉得系咩？我完全唔觉得。 唔系佢讲下，有时有啲音歪咗噶。 有啲咁嘅事？ 系啊系啊，所以啲人觉得好笑啊，嗰啲位。 唔系啊，佢觉得好笑啊，因为佢讲粗口啫嘛，即系佢 哦，唔系啊， 都系嗰啲咩？ 唔止啊，佢同埋佢直情咁讲粗口都系，但系佢讲粗口都歪咗音嘅，有啲位系。所以 佢话唔知系啊嘛咁啫嘛，咩有咩歪咗咧？我听唔到有咩歪咗。 系啊系。 咁听有咩歪咗咧？我冇听到，喂，我都有睇。 吓。 嗯。 我冇听，口音上佢哋冇。但你听紧佢讲紧英文，突然间爆句中文咧，系呢样嘢你觉得有啲奇怪啫吓。咁同埋咧， 但系其实都唔系太奇怪，我觉得而家嗰啲你做得呢啲咁高级嘅警司，你都系外国留学翻嚟噶啦。咁 唔系佢嗰句广东话咧，系讲得好窒牙啫，佢唔系讲得唔正，即系话咧 冇问题噶。其实而家啲警司讲英文好过讲广东话，有乜问题啫？我覺得咁樣先至反映到真實喎。 個問題就係咧，佢講句廣東話講得唔夠地道啊。其實佢哋個感覺。 咁佢由細到大，如果讀喺外國讀書翻嚟做警察，咁講得唔夠地道，亦都冇乜問題噶。即係我覺得呢個唔係一個速成。 我梗係覺得冇問題啦。 彈嘅問題啊，即係我話嗰啲人彈嘅問題係唔合理嘅。 如果彈呢樣， 我冇覺得佢講得唔正。我係覺得佢突然間講嗰下嘢，同埋佢用嗰個字是奇怪啫，即系唔够地道啊！意思系，即系你讲英文都可以讲得唔够地道噶，做咩啫？即系唔够 slang 啊！即系换句话讲系，即系你香港人系唔系 啱噶？ 即系香港人就唔系 合理 咁讲嗰个嘢嘅咁咯吓。 但系佢唔系香港人嘛？你当佢外国读留学翻嚟又翻嚟做警察，系咁样讲嘢噶啦？你睇阿黄敏德都系咁噶。 我黄敏德衰啲。 咁啊，陈冠希都系咁样讲嘢噶啦，咁有乜问题咧？ 唔系个问题，咪就系佢似唐人街咯、啊。佢哋觉得 咁咪反而切合翻而家嘅香港，先至会有咁嘅情形出现啊嘛。 系咩？ 即系我哋已经唔系睇紧大丈夫啊嗰啲咁嘅老差骨喺度讲嘢啊嘛，好地道。我哋唔系睇紧嗰啲嘢啊嘛，我哋睇紧而家或者未来嘅香港嚟噶嘛嗰、那个。 咁我唔知啦吓。 咁样讲嘢嘅形式反而系啱。 总之咧，如果佢话口音咧，我可以力定啊，佢哋口音系冇问题嘅。唔系佢个口音，系佢个讲嘅嗰个，系佢讲嗰个内容嗰个对白啊，系 用词。 喺佢系系啊，佢喺嗰刻用呢个字系奇怪啫，我只可以讲。而唔係佢個口音，佢口音完全冇問題嘅。嚇，嗰班人係講流利廣東話嘅，咩唔係，即係佢哋成日話嗰啲竹星嚟嘅，竹星唔係嗰班，唔係竹星嚟嘅。OK， 嚇， 即其實佢係正常嘅，佢裏面講嗰啲廣東話，只不過你係會，唔係即係點講咧？嗱，其實咧，你走上去廣州咁啊嚇，唔好話第二度啊，廣州嘅廣東話咧，其實係同香港廣東話都有啲唔同嘅，唔係又唔係用字喎，係有少少嗰啲口音咧，係有啲啲分別嘅，係啊，其實調翻轉啦，係佢哋咬字正過我哋咋，我講正確啲，係因為我哋相對懶音咗，咁佢哋嗰啲香港音咧，意思其實係啲懶音咗嘅廣東話。即你讲阿 sa 咁咪好地道咯，你明唔明啊？ 嗯， 系嘛？ 系啊， 即有晒懒音咁先啱啊嘛。唔叫系个哑咁样啊，呢句就正啦。卜你一个鸡啊！啊，你个听阿林雪咪咁讲，卜你一个鸡啊咁样。嗱呢只就正啦，呢只就香港啦。喂，探文唔系，系你我哋而家就我哋怪咗啊，人哋急。你正得滯啊！嗰廣東話，你話人哋唔正啊？咁但係佢裏面佢用嗰個字係咪一個好地道？即係香港人係咪會咁講？或者唔係咁講嘅？即係喺嗰個情況唔係咁講，意思係嚇。 嗯。 啊，即係未必係會講話唔 Q 啊嘛咁，或者你未必係講啊撲街咁，即係或者撲街唔係你唔會講撲街咁樣噶嘛？你會撲街啊咁，即係可能你有啲前後有啲字嚇。 嗯 即系扑街啊咁噶嘛，你会讲你唔会讲扑街咁样噶嘛，系嘛？咁可能你咪会觉得佢唔系好地道，但系唔系佢口音，其实佢口音冇问题嘅吓、啊。我香港人冇乜资格去话人哋口音吓、啊，因为吓、啊、香港人自己搞掂自己的口音啫吓。咁、啊、其实都讲多次啦，呢一套戏真系唔系喺香港拍噶嘛。咁所以呢个位置你执佢系冇意思嘅，你不如执佢老婆讲嗰句啊，佢哋会跳咩？跳舞啊！ 系， 佢咪讲，佢咪话佢哋会跳啊嘛？佢话佢即系唔 make sense 嘅，嗰女警话佢哋冇理由会，咁佢自己咪跳咗，咪仲点走啊？咁，即系佢老婆咪话佢哋会跳咁样，但系佢唔系讲到咁歪噶，佢讲得好正嘅其实。咁但系佢哋会跳系嗰啲句嘢系唔啱 grammar 噶嘛？咩佢哋会跳？ 跳咩啫啊？ 跳咩？系啊，跳咩？ 啊，跳飞机啊！ 唔系佢哋会跳啊，唔系佢哋会跳啊嘛？ 系。 同埋你嗰句嘢都我都唔明佢講乜，我聽完都咁後屘佢再講落先，哦原來佢講佢哋嗰啲跳傘嗰啲，因為佢入到佢哋頭先拉接嗰陣，其實係嗰個 logo 其實係一個即係一個可能一個國傘嘅嗰個牌子嚟嘅，咁其實係咁啫，咁你要其實佢係嗰句嘢唔係太過嗰句嘢唔係寫咁好啦，應該咁講嚇，你只可以咁講啦，係咯，咁可能寫對白啊咩嗰啲人士都唔咁嗰個一定唔係。啊咩啦，係香港人或者咩啦，咁可能佢就即係揾啲人嚟幫佢，喂作翻句嘢咁，咁可能佢咪唔係咁 fit 咯，即係有少少係咪？咁但係佢一切套戲入面咧出現嘅新聞報告啊，或者嗰啲嘢，佢都仲係用緊廣東話，其實我已經好 appreciate 嘅嚇。雖然啲新聞報告員就真係個樣奇怪一啲㗎、啊，你覺得係好似啊？係，係啊，即係我覺得個新聞報告員換下李君雅嗰啲就會好啲啦系嘛？咁佢又的确睇咗上嚟唔系好似香港嘅嗰啲，即系嗰啲新闻报告本身嗰个 feel 啊，系似大陆啲嘅，系啦。咁但系大十年后嘅香港，而家讲紧再讲多次，系咯，系咯，即系如果阿 Rock 的士一定要讲国语先识听嘅，咁唔系先符合咩？系咯，唔系应该买啲咩本地蛋啊？ 吓，我买本地蛋。 系嘛？本地蛋唔得啊嘛，又啊有問題啊，唔係應該咁先正常咩？咁呢個唔係而家香港嚟噶嘛，係嘛？唔知啦，即係其實如果你要執咧，好多可以執嘅，係咯，好多可以執，係咯。即係點解 Rock 嘅假腳咧要唔甩嗰陣咧就唔甩嘅？ 係 點錯都唔甩嘅，係佢要甩嗰陣咧出拆咁啊拆到出嚟嘅，係啦，係啦。點解咧？唔知啊，即係佢冇佢使唔使解俾你聽？ 唔使嘅呢啲， 系嘛？使唔使解俾你听？嘥气啦， 嘥 气啦，系啦，系啦。咁一个军医又如何同一个即系受重伤嘅人会无端端挞着，又使唔使解释俾你听？嗱，你要讲范博啊嘛，第一个范博位就系一个军医，每日都处理唔知几多个呢啲伤者吓。 啊， 如果个个送入嚟都会挞着，咁啊好唔掂？ 点知啫？嗰个特别靓仔啩，真系入嚟噏嘅啫。 嗱，咁阿 Rock 咧，其实就唔系黑人嚟嘅，系一个毛利人嚟嘅，大家搞清楚。 系， 系冇错，系啊。 咁呢个毛利人同一个白人，点会生两个黑仔同黑妹出嚟嘅咧？ 收养翻嚟噶。 系啦，即系大家又会问呢、這个超人特工队嗰个问题啦嘛？点解大女黑色头发啊？即系我冇咁得闲，即系我睇戏嗰阵咧，我就冇咁得闲，即系留意呢啲嘢嘅。OK， 系 咯，即系唔系我见到，但系我 wave 我 pass 败咗噶啦，即系我唔觉得系咩好大嘅问题嘅呢啲。OK， 吓，即系我唔会觉得系问题啦，因为始终呢套系戏剧嚟嘅。OK， 佢咁样处理。喺度處理啊！我個理解係，佢咁處理，唔係話佢現實係咪咁？總之佢係咁處理。咁我覺得呢個處理係 O K 嘅，我唔覺得有咩 big deal 嚇嚇，因為始終呢一個係一個戲劇啫，唔係完全係真嘅嚇。 冇錯啊！ 咁啊講完啦，我唔會執佢呢個位，我唔得閒啊！我呢個位完全冇咩大礙嘅對我嚟講嚇。係 啊！ 咁裏邊大家應該最質疑嘅就係點解嗰啲即係嗰啲叫 duct tape 啊，即係嗰啲咁嘅要嚟黐。黐翻啲喉啊，嗰啲膠紙咧， 系 點解裏邊係咁神奇嘅咧？佢可以黐落隻手度，跟住佢就好似阿 Tom Cruise 咁咧，可以爬二百塔咁爬玻璃嘅喎。咦，咁即係蜘蛛俠嘅超能力，原來係用膠紙攞去重演。 或者 Tom Cruise 嗰個手套壞咗，其實揾膠紙黐一黐佢咁啊得㗎。 係啦，咁啊 Tom Cruise 真係蠢啊！要咁高科技，又要著綠燈定咩咁先爬得？其實阿 Rock 都唔使啊。就佢前大膠紙嘅一樣啊，係嘛？勁啊，係咪勁啊？係啦，咁啊得戚又攞嚟黐落個身就得喎，即係冇嘢係唔可以用嗰啲得戚去修補嘅喎，幾乎係咪？ 我比較奇怪係， 我本身佢咧後屘咧攞嚟黐翻座大廈，等佢唔使諗啊，係咯， 係 咯，我 奇怪就係佢點解個膠紙冇呢個咩啊？冇贊助商。 我几惊问个中环老板，跟住谂住做乜？佢话 rebuild 啊嘛，即系佢喺袋银卷胶纸俾佢啊 ，use 咗啊 ，yeah 咁啊，即系女朋友 yeah 咁样啊，仲要嘅， 诶 ，duct tape 噶嘛 ，can fix everything 咁啊，系嘛，咁样系嘛，啊，原来成套嘢系佢赞助啊，就系、是、嗰个胶纸广告嚟嘅，够唔够胶啊？大家觉得唔够胶系咪？呢套嘢唯一胶位就系见胶纸够胶啊，够唔够好冇睇啊？即系我梗系唔会觉得系问题啦，我觉得佢呢个系一个捉嚟嘅，好笑嘅，我睇到吓，咁我冇觉得佢犯驳嘅，其实呢个位先至犯驳啊，大家睇唔睇到啊？ 嗯， 哦， 系咯，唔系啊，真系唔得嘅，因为吓 ，OK， 系 吓，真系唔能够用嗰啲胶纸可以咁样 嘅，因为通常咧，你啲胶纸咧黐两嘢之后咧，就会黐晒尘噶啦吓，咁之后就冇晒黐液噶。 喂，冇塵噶，佢喺度高空啊嘛，好乾淨噶啲玻璃，一唔抹噶嘛，同埋 你啲膠會甩少少少少咁甩。 其實咧，佢有講過咧，話嗰度大火啊，係熱到咧，其實個直升機都埋唔到佢噶。咁如果直升機都埋唔到佢嘅時候，點解 Rock 可以喺出邊爬嘅咧？佢喺出邊爬，好似都冇乜話特別，你覺得佢有咩温度嘅問題喎？ 佢隻手 好嘅喎， 唔係 係咯。但佢又有提過話直升機都埋唔到去，咁咦？咁點解你唔話呢個位犯錯咧？嗱，我冇我 OK 噶，我唔理佢噶。但點解呢個位你又睇又唔覺得係犯 錯？嗰 班人 係 冇科學， 佢又跑嚟跑去又 冇科學常識嘅。我講真相俾你聽啦，識條毛啦。 佢哋咪冇科學常識係冇常識 啊！係咁，我好聽啲啦，係嘛？我都我唔想講到咁白啦嚇，即係佢嗰啲。即係佢嗰啲係即係佢認為係唔 make sense 嘅，其實係冇乜問題嘅。嗰啲真係有問題嗰啲嘢，佢又識 Q 咩？佢又唔敏。 咁佢咁阿波咁又跑嚟跑去，咁成身濕曬啦，係嘛？ 唔係佢嗰座大廈啫嘛，幾高？我完全唔覺得佢打爛個窗就咧有好大嘅風嘅。 哦，冇乜。理論上應該扯咗。 佢有少少，佢有少少，咁但係個少少係好似開風扇咁嗰啲咁咯。但其實應該好犀利㗎個風，即係你應該可以吹咗人去㗎，隨時。 係啊 係。但佢又冇㗎喎，咁點解你又唔話呢樣嘢唔科學咧？佢又冇啊，即係佢冇常識啊，用翻你個字眼，冇常識啊。 嗱，或者我講科學嘅常識啦，或者 OK， 咁事實上呢個係科學嘅常識，唔係一般常識嚟嘅。咁但係呢個科學常識係好普通嘅啫嘛，係咯。咁冇佢哋又睇唔出嘅喎，係。 嗯。 anyway 啦 ，OK， 咁啊，算啦，即係我覺得呢套戲咧，就我自己就 OK 嘅，我啊收曬貨嘅嚇。啊！我亦都好多戲我都白睇啊！而家覺得唔值得睇，但呢套我都專登去睇嘅，即係我覺得要睇睇嘅，係啊，即係同埋你見證到即係 Legendary 又係咪染紅曬嘅咧？即係以後都係紅嘅咧？咁你又睇到其實亦唔係啊！即係雖然呢套戲某程度都有啲即係咁，你都會見到有中國嘅元素係咪？咁但係唔係，我覺得佢冇擦，我唔覺得佢擦巨蟹咯呢套戲。我冇覺得擦咩中國鞋啊，我睇唔到嘅。OK， 咁亦都冇強行去用一啲內地演員嘅，佢係揀翻一啲即係世界各地唔同地方嘅演員嚟拍咯，係 OK 嘅。我睇到個感覺係啦，即係如果要加個內地演員，佢好易啫嘛，佢冇咯，係咯。不過我覺得佢應該邀請埋阿都姐啊，真嘅，我唯一覺得唯一敗筆係啦，係咯，因為都姐飾演翻呢個咧阿表姐啊。系啦，系啦，饰演翻呢个表姐呢个角色系啦，最好啦，系咯。嗱，咁表姐当年你嗰个老土嘅，而家肯定成为高官噶啦，系啦。 系啊，佢 系 特首啊。 而家唔简单啦，系啦，应该都姐打个电话嚟啊，我撑你咁 系 嘛。我即系派队人过嚟咁啊，影一影原来郑月玲咯，哇，劲啊，系嘛，咁大家就好开心啲啦，我睇得系嘛，系咯。会唔会啊？唔知啊，我当然觉得唔系啊，即反而呢套戏咧系冇一啲反而大家好 pop up 嘅面孔咧，我反而睇得舒服啲啊，我觉得可以独立咁去睇呢个世界观，即系个世界观系有别于我哋平时睇嘅世界观啊，系，咁同埋呢座大厦咧，本身佢哋有啲人就话好可惜就系佢开头冇加温少少咧，佢讲下呢座大厦每一层楼，即系佢净系喺个网站咁影咗少少啫嘛。咁但係其實佢明明著火燒嗰陣，佢都的確係有啲樹啊啲成咧，佢有影過少少嘅，嗰個 lift 上去嗰陣。咁但係佢哋就覺得其實應該影多啲，即係可能使佢哋居住喺個大廈嗰度，俾多冇十分鐘，俾多八分鐘嘅嘢去交代下座大廈未復原之前係有幾靚咧。咁我都覺得係的確呢套戲係急咗去開始，係我都覺得係。咁同埋座大廈其實佢係有設計嘅，不過喺套戲入邊咧，大家都冇機會睇到，咁係 可惜啊， 係可惜，其實佢設計曬又絕對有次佢冇爛到，咁點解係套戲就因為套戲其實好唔好長，得個半鐘，係 同埋佢出事得太快啊， 好快，冇錯，即刻已經出事啦。咁啊 ，Rock 好似都走馬上任都未，好似佢都未正式翻工，已經係賴嘢啦。係 啊， 咁其實可能或者佢都喺度住咗。住翻個禮拜先咁喺度叫做係咪咁你講呀梗唔係使講好耐嘅啫咪即係講佢到任啱到任佢都入住咗啦咁啊咁佢哋都覺得個大廈係好靚㗎喎好舒服咁講返一陣間先咁又可能會好啲嘅。大家對個大廈結構佢哋都會多啲嘅認識咁呢個係真。咁同埋呢好多人都覺得呢個大廈係好靚㗎即係佢話即係啊可能呢個真係同影緊未來呢會唔會係有咁樣嘅一啲嘅大廈呢咁樣咁係唔奇嘅。唔奇嘅，因為呢啲其實就係所謂六本木山嗰樣嘢啫嘛，其實就係所有嘅嘢，所有住啊，同埋你工作啊，所有嘅起居可以喺曬一個巨型嘅建築物裏面去進行啊。咁呢個你之前有啲集數講過啦，講過咩摩天咩豪庭係嘛？ 係啊，冇錯， 係講過㗎啦，係啦，係啦。咁其實你可以話係有同一個設定，咁但係呢套戲佢就哎呀，好可惜佢就冇喺嗰度就影翻少少，咁啊，的確係浪費咗。咁嗰座大厦大家都觉得系其实系唔错嘅，系嗰粒珠嗰度怪啲，其实奇怪啲，即系突然间嗰度好科幻到变咗系 X Man 嗰啲嘢咁嘅，你觉得好似 系 系咯，就系咁啦，系啦。咁但系其实其他嘢咧都系好 believable 嘅，系啦，系咁马仔仲未讲， 差唔多啊， 马仔差唔多好。系啦，咁大家又覺得套戲本身好唔好睇啊？其實實在， 我啊覺得正啊，我啊變咗我睇完有啲幾興奮，咁啊禮拜四晚就已經忍唔住啊，即刻就贊套戲。咁我自己都入，如果而家依刻以叫做動作片計咧，佢都入 入头三啊，即系如果你话计、 哦、今年 佢头三添， 系啦， 今年真系冇乜。 我觉得定够，而且又真系成晚，我真系觉得紧张刺激。 嗯， 咁同埋我真系掰佢唔系咁长咯，即系你话佢沿路上拖到两个钟就一定得嘅， 冇拖啊呢套嘢。 唔系好中意嗰啲戏，系啦，样样都拖到两个零两个钟头或 者到几个字。 冇必要嘛，因為你始終呢啲一定就你唔需要咁迂迴咁複雜， 好快啲， 即係劇情簡簡單單，你咪即係災難求生，再加你個槍戰就打壞人咁啫嘛。其實咁我覺得咁樣 咁但係你認唔認同話，即係講多少少，影多少少佢個大廈嘅交，即 係咁係 就嗰度反而係嘥咗，係咪？ 係啦啦啦啦， 又唔使好耐㗎， 佢 係咯， 佢而家係好鍛鍊㗎嘛，借得96層，跟住上面嘅垂直嘅空中花園。然後就集中講個波同埋嗰個叫做直升機位，咁 就冇人嘅， 係啦，個住宅又未開，咁會唔會你 話新嘅？因為其實啲嘢都 未 運作， 真 係 未開 嘅， 係啦，咁 其實未正式運作， 既然設計咗，會唔會玩多啲？咁同埋而家 睇清楚啲啊嘛， 係啊，零至96層其實係冇描述過噶嘛，個衝出破海，佢來去都96同埋以上，咁你玩一層樓200幾層，咁你好似就中間又。少咗啲叫做有啲大場面咁咯，你話如果入面玩埋地下都有啲商場啊，中間有啲位你搞掂咗下面先，然後就上面又 後來唔影，開頭都影下，俾大家了解下個大廈嘅， 係 咯係咯係咯，我哋都未睇清楚個大廈就燒咗咯，咁我真係覺得嘥喎，好多人覺得哎呀嘥曬啊咁樣嘅。 咁同埋，如果我即係睇翻個少尉咧，唔係嗰少尉咧，其實佢個地理環境咧，雖然佢構想啦，其實佢唔係喺西九嗰邊，佢似係喺尖，但係喺尖沙咀嗰邊嘅，佢似係而家嘅新世界起過嗰邊咧，就已經前幾層，我個感覺係啦，即係 喺嗰度隔出嚟嘅 對出， 係 啦，嗰個隔出嚟， 直情喺呢個 咁同埋有個 shot 咧係拍住 ICC， 唔好大聲得唔得？唔好大聲。 好，我話 I C C 好似變咗小藝人咁嘅， 係， 即係我有個咁樣嘅。 哦，當然啦，佢而家係全世界最高啊，高過曬阿爾法塔加，高過曬㗎。係， 佢200幾層啊 嘛。係啊，係啊，二百幾層㗎。嗱，咁同埋咧，佢張 poster 佢咪即係影佢阿 Rock 跳過咁樣 poster， 但係佢你見到咧，佢張 poster 你睇個地理位置咧，佢明明喺港島㗎嘛，即係佢好似喺上環定唔知邊度影過去咁，你見到好奇怪㗎，即係明明佢喺對面海㗎，係咯。系啦，但系点解佢会望到对面岸系九龙咧？咁嗱，嗰个又系个 poster 本身个位啊错咗嘅，肯定系。佢只不过俾翻一个最大家最熟悉嘅香港个 view 你，咁同埋就系喺山顶影落去咯，系咪？咁吓，咁其实嗰度就地理位置就唔对应好嘅，反而就但系嗰度只系电影 poster 设计嘅问题啫。系套戏入边咧，佢就冇一时一样嘅，唔系嘅，佢系都貫徹嘅算係， 即係你講阿 Walk 單手掹住棟嘢嗰個樣啊嘛， 唔係咁佢都係嗰度啦，無論佢邊度啦，得一座樓啫，成套戲係嘛，冇第二座樓啫，座樓嘅位置就喺套戲入邊冇話有咩奇怪咗嘅，佢都係似乎係喺一個固定位置，咁但係 poster 影出嚟嗰個咧就係唔係單手掹住，佢有一張係跳 過 嘅，就係由 嗰 個 張 係。系啦，咁佢又影到後面個香港景嘅，咁而嗰個香港景好明顯係喺中即係西環啦，上環嗰邊嚟嘅。 哦， 咁嗰個就唔啱位嘅，好明顯係。咁 嗰個係肯定錯。 係啦，咁但喺電影入面咧，佢就冇呢個問題嘅，就唔會，即係我唔明點解有人反而話做乜佢唔學變形金剛？如果學變形金剛，佢就會一時喺一度噶啦。 係。 變形金剛其實係一個好差嘅例子嚟嘅，我覺得佢呢套戲係做得好過變形金剛嘅。 穿一條隧道，跟住之後山林嚟嘅，大佬香港邊有呢啲咁嘅山林啊？ 哦，咁嗰度啊仲離譜啦，由香港去咗桂林啦，嗰度就咁一定係講話由太古城嗰邊係嘛？嗰邊係邊度啊？嗰邊隔離係咩話？太古城隔離係隔離嗰站係咩話？ 太古城隔離啊，鄧、如聰啊， 鄧如聰係啊。咁其實佢喺度片片下，佢明明係鄧如聰嚟噶嘛？點解片片下會突然間又去咗中環嘅咧？即係咪一陣間又唔知去咗對面海咁樣嘅喎？即係你唔需要做乜㗎嘛？係咪？ 知邊度打邊度？ 即其實個地理就佢唔理嘅，佢只不過邊度取景，佢取覺得靚佢就用咁。咁但係你香港人睇就覺得點解搞錯啊？佢做咩瞬間轉移啊？可以去咗嗰度嘅咁。嗱咁當然呢啲港產片都有發生㗎。咁呢個純粹因為佢企即係嗰個即係嗰戲佢就攞某條街拍啫。咁佢又冇話係邊度係啦，即係明明扭下。 明明喺新界樓樓下㗎嘛，所以點解又落咗去銅鑼灣嗰度呢？佢邊㗎大佬咁？嗱，咁你識條街就係咁啦，咁咁但係呢一套戲其實連呢啲位置都冇錯㗎喎，咁其實你仲想點呢？你仲想點呢？係啊，其實我都覺得佢啲 research 做得係咁上下啦，即係以一套啊一套西片嚟講，我認為係咁啦，係咁我覺得佢係冇話專登拖啊，咁呢個亦都係啱嘅。是吧不打話佢就係個片長就反而冇必要就唔需要靠搞過兩個鐘㗎嘛係咪 係啦我覺得佢即係個片長不宜囉。咁同埋如果呢你話我叫做嗱即係我本身係即係賺套戲嘅咁我反而會有兩個角度啊第一個角度啊先佢個情節上呢其實佢係反而係好似逃出新天嘅。即 係 咧有套合拍 片， 就 係 劉青雲， 古天樂劉青雲，哇！你嗰嗰度嚟比， 但係我就點解要咁樣比例呢就因為咧，佢直頭有一幕咧，佢都係話等大廈燒咗，而又係消防員冇辦法入呢等大廈，佢一樣係側邊有個建築嗰啲搖臂，就一樣要搖過去。 哦，你講呢一樣嘢 係啦，咁、 okay? 而出嚟嘅效果就係話，就算係情節一樣。即係 even 你話個編劇編嘅情節一樣咧，出嚟個效果就係、是、即係天與地 兩件事， 咁即係睇得到咧，即係係啦，即係粗糙嘅拍法同你咁只，即係當然你話哇咁人哋不值高咁一件事啊，最屘出嚟相勾個效果就係天同地，咁就可以睇下就係話哇相同題材直頭或者叫相同嘅場景，咁就係即係一個咁高水準或者咁優質嘅拍法就係呢個體現。 咁但你曾經講話古天樂同阿劉青雲嗰套咧，佢都係有沖煙大火災嘅呢個元素嘅，同埋佢都講到嗰座樓咧。又應該 suppose 都係好好高嘅，咁但係咧佢 係話 表達唔到㗎，你覺得係嚇咪普通大廈啫嘛？ 我都係講字啫，又話啲保安幾勁，又話可以點樣咩隔幾多層隔火層啊？ 隔火層係有，事實上係有隔火層嘅，有呢樣嘢嘅。係咁但係呢一套戲就冇講呢樣嘢，冇講過呢樣嘢嘅。 確 係冇提過呢樣嘢嘅，因為佢呢套咧喺度，佢呢一座大廈基本上係一個智能大廈嚟嘅。係 啊， 其實佢理論上咧係唔應該可以咁燒到咁嘅，因為佢好快可能已經撲滅咗㗎啦。喺佢個正常運作之下，咁呢個就係因為嗰班壞人咧，其實佢即係其實好無聊㗎，即係佢就佢點解整阿 Rock 嚟咧？就係佢就想 佢 Rock 嚟， 佢就會有嗰、那個就會有嗰個 iPad， 又可以入到佢個 secure 嘅系統嘅嘢，咁就偷咗佢，咁佢哋咪可以控制座大廈咯咁樣。咁其實成件事係即係第一就需唔需要阿 Rock 嘅 involve 啦？佢求其揾個邊個嚟都得嘅啫，係咪？即係係嘛？即其實就算唔係 Rock 遞過嚟，佢咪照偷嘅啫。 冇、哦、關係。 又使唔使講到好似好專登咁樣，即係揾佢咧？咁其實你揾求揾間牟利公司嚟，咪仲好揾阿 Rock， 你咪賴嘢咯，就係、是、啊，係啦。即係想揾個咁精鋭嘅人嚟做咩啫？求揾一流嘅咁咪啱咯，係嘛？唔係，即係佢求其都揾間嘅啦，佢唔揾阿 Rock 都係咪？咁咪就偷咪得咯？即係有啲煞有介事咗少少嘅，的確嚇成件事啊。 嗯 即但係咧，同埋佢所有嘢都係由嗰個 iPad 可以就咁樣可以，即係咁就可以 hack 到咧，亦都係有少少咁佢 簡化咗， 佢初初揾嗰個 hacker 做咩咧？咁其實有根本唔需要嗰個 hacker 啦。 同埋又答得佢點解咁早咧？照計就理論上你都留翻條命啦，係嘛？你揾支槍懟住咪得咯？你唔使打 中 佢。 唔係嗰個角色仲係成套戲最無聊嘅，即既然又唔使佢 hack。咁佢搞完之後又殺咗佢，咁 唔 係咁乜鬼啊？ 佢有講過一樣嘢，就係話咧，因為本身個 iPad 咧就要阿 Rock 去呢、這個個面部 log in 嘅， 係 咁佢一開始咧，但係佢一開始咧嗰、那個女殺手咧，佢唔係佢已經用阿 Rock 嗰個樣 log in 咗一次噶啦。 哦、 所以佢先開到， 又改咗個表 setting 嘅。 係啦，之後就叫嗰、那個 我有提過 嗰、那個 hacker 去改嘅， 定唔知咩嘅嘛。 哈哈哈，系吓咁 点？咁个 hacker 咪就系帮佢改咗做唔使 log in 咯，就系呢样。 改咗佢其实之后就冇人再控制到个 iPad， 咁然后佢先杀佢。咁好似就话以后就算即系有阿 Walk 攞翻嗰个 iPad 都控制唔到。咁 喺故事上咧 ，hacker 嘅作用就系佢就 hack 咗入去啊嘛。 系。 唔係喺 hack 卡嘅作用，而佢又要搶一樣嘢翻嚟俾佢去 hack 入去啊嘛，即係呢個係 double 噶嘛，即係喺故事上係我意思嚇。 明白。 即係你唔需要揾個好 hack 得好勁嘅天才，但係你又要搶一部 iPad， 咁其實嗰個隱藏做咩嘅呢？咁如果我已經有咗個 iPad， 我咪已經可以入去囉。即係如果古仔應該就係咁嘅， 古仔上呢樣嘢就 double 咗。 係啦，係 double 咗，冇錯啦。因為你故事有時啲嘢就係你會將佢簡化，而唔係將佢複雜化㗎嘛。明明一個人都做曬嘢，你唔會需要兩個人或者十個人。你即係你現實可能係需要有十個人嘅 ，OK？ 係咁個角色 咁，但係你就唔會咁樣去個角色係冇用嘅，就係呢度個角色係冇用嘅，就係所以我唔知佢做咩嘅要嚟 ，OK？你就俾佢表達下，就係我嗰個阿周杰倫老婆係好殘忍嘅咁啦嚇。 係啊，或者心狠手辣咯，係啊，即係心狠手辣咁咯。 咁心狠手辣有好多地方都可以表達到啦，即係或者佢可能佢塞呢嚿嘢俾嗰度一個工作人員逼佢咁，逼佢整完佢咪一槍做低佢，呢啲反而好正常係咪？係。而唔係有一個自己人喺度啊嘛，即係佢嗰度咧有幾個位咧，其實好怪嘅。佢最尾咧，佢咪叫咗其中一個大佬，俾個降落傘嗰個中國人老闆咁，咁我大佬都望一望嗰個我叫住佢啊上年奴先啦嗰個咁你即係我唔知佢有咩後著啊，係咪即係其實佢後屘都諗住做低曬佢哋，其實個降落傘都會攞翻嘅定點啊？即係其實好奇怪地咧，佢哋係好似咧係會自己有到殺啊咁嘅喎。你覺得佢哋係一個 好似烏合之眾咁咯，係嘛？明白。 唔係即係個唔穩定嘅，你覺得個關係 唔係一個 good team 嚟 嘅，好似係唔 good team 嘅。同埋佢嗰啲人好似呢，咁點解嗰啲人要好似又要咁跟佢呢？既然呢個人都隨時殺埋你咁樣，咁其實就唔係咁智慧嘅，我覺得嗰件事係。 嗯， 係。嗰件事唔係咁智慧嘅，因為你又唔係講佢哋係個好大嘅組織啊，一個惡黨啊，咁佢又未至於啊嘛。你話你一個惡黨嚟嘅，喺度嗰個黑武士嚟嘅，我唔好話咩啦，我得閒就殺一個都冇所謂，係咪？係。我貪得意就殺一個都冇所謂，咁你又唔係嘛？你真係得幾條友嘅啫喎，咁得閒就死個，得閒死個，咁咪冇人，係咪？即係個感覺咧，唔覺得嗰、那個個敵人啊係咁 點 講咧？係咯，即係你又講到佢哋好似係好智慧罪犯咁噶嘛，但係我唔 feel 唔到咯，我哋覺得佢哋係好咪惡人咯，係惡人咁啫嘛，最惡人真係有啲蠢添，係。咁而有人唔滿意咧，就係嗰個 ending 嘅。即係就話呢阿 Rock 就係話其實我喺你後面啊。 係。 即係有人話呢以為嗰度有啲乜嘢後著或者有啲乜嘢，同埋有人甚至乎話呢係咪應該嗰度係，因為其實佢嗰度呢係好似俾佢抗分多一次，同佢開頭嗰佢點解會爆炸奶嘢嗰場戲㗎嘛。佢就係嗰原本就阿 Rock 點樣奶嘢就十年前佢想營救或者佢唔知算唔算營救呢都可以咁講嘅，因為嗰個人挟持咗自己啲屋企人㗎嘛。咁但係嗰個人係攬住自己個仔跟住放低之後自爆㗎，咁就炸到即係阿 Rock 就成重傷啦，咁叫我斷咗腳啦，咁佢哋嗰咁應該死曬㗎啦，嗰、那個人自己全家都即係攬炒㗎啦，咁佢似乎就俾返一個類似嘅場景佢呀， 係嗰個人都係揸住手榴彈嘅， 係啦，咁同埋就係捉住個女㗎嘛，係 啦， 咁但係有啲人話係俾佢有個咩可以重新再面對呢件事，咁但係我又唔覺得佢第一次嗰件事佢有咩做錯啊？佢做錯啲咩呢？因為佢衝埋， 佢話要 hack 咯，佢咪話 即 係 放低咗戒備咁咯， 冇阻擋就應該要批准佢個下屬開槍。咁如果 hack 縮，佢咪撳到個炸彈咯？咁解佢好似應該想。 我唔知啦，我又睇唔到佢對於第一次嗰陣其實有咩話覺得佢有咩犯咗啲咩錯。咁我就唔覺得呢個係要俾個第二次機會佢去咩？咩改過又好，成長又好，我又睇唔到呢樣嘢嘅。我覺得佢只係俾多次類似嘅情況佢面對嘅啫。我自己覺得只不過係咁嘅啫。咁啲人又唔知點解咧，會覺得咧佢一定有個好特別嘅方法可以即係打贏佢啊嘛。咁但係你嗰度都玩咗鏡陣咗都唔短時間 啦。你都預咗係咁啦。 嗱，我又唔知佢用咩方法，但如果佢話其實只不過就係佢一見到嗰個係個鏡嘅反應。咁當然呢件事喺現實上其實唔好可能㗎，因為你影到咁埋就話見唔到係咪塊鏡啫？因為佢塊鏡佢唔係講緊係成個場喎，佢唔係講緊龍爭虎鬥喎，佢係一塊塊好似真係鏡咁嘅啫嘛，神主牌咁嘅啫嘛。 佢唔掂天花板㗎嘛，鏡係 啦，佢又唔掂天花板。咁你分唔到自己望一塊鏡定唔一塊咩？當你見到個邊嗰陣，你就好明顯知道自己望一塊鏡啦。咁嗱，但係因為佢 close up 得好緊要啊，咁佢同埋可能都有個環境黑啦，或者佢可能要加埋嚇。咁總之佢夾硬就講就話，原來佢一路同佢講嘅嘢嗰個 rock 戲，其實根本就唔喺佢前面嘅，喺後邊 咁 係啊，就係塊鏡咁啊嘛。咁但係呢樣嘢咧，好有啲人都覺得呢個唔 buy 嘅，有人覺得唔 buy 咁。咁我就冇乜特別。 單隻咯，我就咁都係嘅。 即係我冇乜特別啦，我冇乜特別。咁當然唔係話呢個個解好精彩啊，但係我又覺得冇嘢，即係佢冇棘到我嘅，成套我冇乜邊個位棘住我嘅，我冇。 即係唔係咁靚啫， 我冇 嘅， 我 都係。 即係佢冇話條橋喂過癮喎，咁樣打到佢冇冇，的確呢個打到嘅方法係好係更加突顯個敵人根本係 stupid 嘅啫。即係我仲以為佢同個女唔知點夾埋做啲嘢，咁我多做諗係咁多啲，又唔知講句得佢哋先聽得明嗰啲咧，好興噶嘛。突然間講翻句之前佢哋玩嗰陣講我嘅嘢咁，跟住佢突然間俾咗個機會佢，咁佢梗係就一槍掃低佢之類啦，係嘛？即係你估係呢啲多嘅，咁但係佢就哦，竟然唔係，原來係話我其實喺你後邊啊嘛。係 就搞。 咁如果我其實喺你後邊，我仲使乜同你講咁多嘢咧？我反而係覺得呢度啫嘛。 嗯， 係。係咪？即係我其實喺你後邊就我頭先已經做低你啦。 係啊，佢做低完佢先講都得啊。 唔係啊，咁點解佢要擠低槍咧？其實係冇需要㗎。係。如果佢個真身其實喺後面指住佢啊嘛，即係咁啊，係咪？係係 咯。 佢係背對佢，背對佢塊鏡講嘢啊嘛。咁其實佢頭先根本就揸張指住佢背脊。咁其實有乜嘢佢需要俾佢嚇到要擠低支槍，叫佢唔好傷個女咧？其實冇需要㗎。頭先咪一槍咪就做低佢咯。點解咧？係咯，我唔知啊嚇。即係呢啲揾戲嚟做嘅，你可以話，但我又未至於覺得啊，咁有咩唔係都唔係好大問題啫。係。 咁 都唔係好大問題，係咯。 咁當然嚇，佢如果係 我冇覺得好大問題啦嚇。 係阿達講。 喂，另外我想提就係我有嘢講，我又想提就，我覺得佢有即係玩咁多膠紙咧，我覺得佢有啲致敬嘅。係 咩？ 致敬戴克最後係黐膠紙啊嘛。 都有 係。係咯，咁所以我覺得佢玩翻個 tip 咧，我呢啲老餅睇，我覺得幾過癮。因為大家呢套戲係戴克再 fusion， 即係。 咁你要解釋下啦，戴克入邊點玩膠紙法咧？你要解釋下啦。 佢就最後 ending 就發覺就即係自己得一支機關槍，但係冇子彈嘅。咁佢其實仲有支曲尺，佢就臨時就地取材，見到咦有個膠紙，咁然後就賣個關子啦。觀眾見到佢都走出嚟揸住機關槍指住，咁嗰個智謀人就指揾槍指住佢老婆。咁然後最後就一輪有槍，你好唔好啊？三二一放低槍，佢真係放低機關槍。咁然後就大家喺度笑咁樣，咁啊點知佢就其實佢。啲左曲尺就黐揾個膠板，即係嗰啲膠紙黐咗喺個頸後面嘅啫。 黐咗 一 隻 開槍，就打中佢 headshot 咁樣。咁所以有少少玩膠紙嘅致敬位喺依度。咁佢今次我又幾明顯地，即係當然佢係強化咗呢個膠紙， 誇張好多喎呢度。 係啊，咁但係又好活用個膠紙，咁我覺得幾過癮嘅。 但係其實佢臨尾嗰度都可以照做翻一次喎。 点咧？ 咁你做到一模一样啊！俾人话， 即系用胶纸嚟对付嗰个敌人啊！你意思系？ 唔系，又或者佢都系叫佢放低枪噶嘛？ 林个僆，个僆妹临跌落去搵胶纸黐翻住佢咁嗰啲衰嘢。 唔系，佢话照系黐翻啲枪喺后边。 系咯。 咪做到足咁又唔得嘅，咁又好抄嘅。我啊觉得系咯。咁反而如果有啲人抱住戴克心态入场，我就嫌咧，因为戴克其实唔除咗系困兽斗。是臨危受命一滾隊冧好多個賊嘅元素之外呢、戴克有個叫做真係智謀型嘅恐怖分子就對決戴克㗎嘛、即係有個智謀型。咁、如果用戴克嗰度睇呢個好明顯你見嗰班賊立白痴嚟嘅。 嗰班 賊 蠢好多。 係啦弱智咗嘅嘅事實係。咁但我覺得佢係好刻意又唔想做到好似對 Walk 入到去佢係要滅簽敵多過去救人。其實佢個 point 佢個立著點， 都係救人 嘅。走咗佢個大女，佢都恨不得嗱臨就走啦。咁佢被要， 即係佢都唔得閒啊！你嗰班人係 啦，佢其實個主要唔係要簽滅噶嘛。 係佢冇諗住打嗰班人， 真係堅簽滅噶嘛咁解。咁所以我又覺得 咁戴克佢本身都係差人，呢度就佢都唔係啦，已經係咯。 係 佢已經唔係啦。咁佢最多就救埋個老細咁嘅啫，係啦，都係救人嘅呢度係想。 係啦，都係救人啫。 咁 係 嗰班人咬住佢唔放先搞衰自己嘅啫，係啦。 冇錯。 其實各取所需一早咪算咯，係嘛？ 係啊，冇錯。 搞咁多嘢。 有啲人就係話喂都唔寫實，咁我覺得嗱，第一咧套戲擺明係一個誇張式嘅，或者叫做英雄 科幻， 係 咪先呢套科幻片嚟㗎？ 你一見到棟樓都唔寫實啦，係嘛？ 呢、這個科明 真實冇意思嘅， 唔係呢個科明當你入去睇午夜凶靈嗰陣，你又唔講？ 係啦，我又覺得係，即係譬如你睇 Marvel 嘅戲，你有冇講過唔真實？你唔會話噶嘛？咁二來擺明係英雄化咗啦，二來其實佢係留意佢其實係一個即係 嗰種拜黑都唔真實啦，係 啦，咁即係你冇理由，同埋如果佢係想求真，咁佢個設定點個隊伍就係消防員啦，或者佢一個拯救隊嘅身份，其實佢唔係嘛，佢而家只不過個保安嘅主任係啦，而佢又熟悉呢個鎮大廈。佢入去純粹係想用最快時間，最熟悉嘅大廈，運用佢嘅智慧救佢一家人啫。其實佢無意同啲賊有正面衝突嘅，不過就佢及時到咁啊，梗係會用翻佢以往嘅技巧啊，打低佢哋咁解啫。咁所以佢隻眼點，我覺得又我唔覺好突兀咯，即係又唔覺話 冇突兀， 係咯，咁好順暢。 咩突兀咧？ 係啦，個設定我覺得 OK 嘅，即係嗰個誇張度都係。 有啲人又話嗰班差佬喺度阻流阻勢咁。 吓、啊，呢、這个真系冇得讲喎、啊。咁你真系唔知道 The Rock 到底系吓、啊、好人定坏人嘅话喺嗰段时间。 嗯。 咁你佢又抢警车又成，捉佢又奇啦。 咁仲有咧？有人又话咧，嗰啲市民点会即系香港啊？市民点会聚喺一个地方度睇啊？ 吓 吓， 呢个先真实咯。 但当你如果有个荧光幕咁大直播住，我啊觉得真系会聚到人睇嘅。 系咯。 系啊。 你當呢個時代廣場咁樣 樣， 呢樣嘢咧有機會今時今日啲人咧係對住部手機睇，的確係會似啲嚇。你話睇大熒幕這個呢個咧係有少少係以前嘅嘢多啲嘅，係嘅，係嘅，係。咁啊，即係 我覺得都會聚埋一齊睇嘅，即係。等於你 有氣氛啲啊！ 睇煙花咁啫嘛，其實佢而家嗰個係 咁，但係佢唔係睇煙花啊嘛， 好睇過煙花喎、 啊， 但係呢個 嗱，總之佢哋質疑啫，我梗係冇啦，我都 OK 嘅， 我都 OK 喎， 煙花仍然一樣啊嘛，但係阿 Rock 跳樓邊有得睇嘅啫，平時係咪先？ 同埋拉貨， 點解佢哋會為一個咩人歡呼咁都有人質疑嘅，係咯？ 咁你咁驚險嘅又做到， 咁你睇煙花啲人都歡呼㗎啦，咁一個煙花爆有乜好歡呼啫？啲人都照歡呼㗎。 唔係應該，唔係我明啊，我明啊，即香港啲人係邊有咁好人啊？佢應該見佢唔跌，佢唔使嘘咁啊！啊咁啊似啊， 即係跳啦跳啦啊嘛！ 啲人就嘘， 斷醒咁樣叫係咪？ 唔係佢跌落啊，爭啲死得人耶！咁點跌就嘘咁樣啊？咁啊似啊！我明曬。即调转，班人见佢救到人住就得咁啊！唔系最尾啲人拥住佢，系梗系救咗老婆冇嘢睇啦， 散 咗。佢落到嚟咧，喂，我嚟咗啦！我以为啲记者会访问你，啲记者走晒系嘛？ 啊香啊！ 啲人香啊，睇冇嘢睇嘅，走啊咁啊，咁啊真啦系嘛？ 系。 喂，呢啲周星驰啲戏啊，大佬，因为冇嘢睇啦，散咁啊！啊，我明啦，点解佢哋觉得唔够地道啊？因为唔够扑街啊嘛，嗰班香港人。 睇到人仆街最开心啊嘛！呢套 系啦，嗰班呢啲都香港人嚟噶嘛，见到人哋救到全家啊，咁开心啊，点会啫？冚家铲啦、啊，讲下 系啊， 明晒，即系嗰啲心态啊，掌握得唔够精准啊，系嘛？即系佢嗰啲，即系佢当就系美国人啊，吓，佢当翻就系香港人咁写系嘛？下边嗰班成班都仆街嚟嘅，系啦，就望你衰啊！系嘛？哇！烧通顶啊，好睇啊！咁系嘛？点解嗰班人喺度咁啊？当睇 等 食啊？定唔知睇咩嘛？跟住一救息就，有冇搞错啊？咁啊完噶啦，咁啊， 系啊， 系嘛？即系跟住嗰个差佬系嘛？见到烧下冇咗，跟住哦仆街啊咁啊！即系嗰个女嘅唔 Q 系嘛？咁啊呢个位cut错咗系嘛？ 嗯，应该摆呢度啊， 应该将佢重新剪接啊，即刻好有 feel 啊，系嘛？ 系女 呢啲香港人啦、啊， 警察佢唔想做嘢嘅，咁佢就想梗系想去咁样啦，咁好似陌生啦，佢要做好多嘢噶嘛， 系嘛？啊，即系唔符合香港人嗰个文化系嘛？ 系啊， 嗰啲人有啲人有冇食住鱼蛋啦、啊？睇嗰阵系咪？系咪呢啲啊？我唔知啊，我唔知佢期望系乜嘢啊？ 即係可能係呢啲啊，就係即係好好唔真實嘅。佢哋認為即係班人企喺度為佢打氣啊，拎完佢就覺得係咁都啱嘅。香港人真係望人撲街嘅，冇理由同佢打氣嘅，真係係啦。嗯， 好， 啲燒通頂啊，應該慶賀嘅，係唔係應該哇好驚啊？咩咁點解會好驚咧？大叫死啦！嗰、那個老細係嘛啊？睇刮我哋幾多民脂民膏啊！哇，燒通頂好嘢 啊！ 吓系啦，地产霸权抵死咁噶，咁啊咁咪似香港系嘛？我唔知系咪佢哋系咁样谂啊？即、就、系、是、我睇到戏嗰阵，我用正常人嘅角度去理解啫。我冇特别谂佢哋嗰啲市民系一班扑街啊，定系班咩香港人定咩人？即、就、系、是、我觉得正常人咧系为咗人哋即系咁样而欢呼咧，系正常嘅。但系佢哋就会睇到觉得系好异常嘅。咁到底系边个异常咧？嗱，你自己谂啦。OK。 嗯， 系。 系啦， 喂，另外仲有样少少个 point， 我话即系作为 sci-fi 咧，我反而好 buy 佢个夹万个设计，佢、系一个明明系玻璃窗，但系中间全部 系假嘅、 立体球形，中间仲有个位错，呢、這个我觉得几破格， 我都觉得几得意嗰个 系啦，呢、這个好深入， 好奇怪，点解佢嗰个窗？咦，我以为佢做咩？佢开窗做咩咧？明明走啦，咁佢嗰边另外仲有架直升机，原来唔系，原来假嘅， 我直情以为 夹埋，啊过瘾喎，的确系过瘾， 几棍几棍。 我直情以为佢个直升机应该喺嗰度添。 你真系唔会谂到嘅，系啦，你唔会谂到嘅，即系意思即系防盗嚟讲，你唔会谂到啊。 系啊，你平时搵墙搵暗门，你唔会搵个窗口，你个窗你望出去，你望到夜景嘅。咁你而家阿孫會氹大啦，點解原來佢話投影嚟嘅？咁 啊，係啦，係啦， 有面幾有創意呢、這個？ 當然呢個嘢你現實能夠咁樣實現，呃到人係另一件事啊！ 係 唔知啊？咁但係又係咪一定唔得咧？又未必嘅喎。其實真係或者可以做得好真嘅喎，係啊， 係 佢只話個鏡頭影住出邊啫嘛，咁你佢只話棟牆做厚咗少少，咁你就以為嗰個係個窗門，咁其實唔係窗門嚟嘅，係個 mon 嚟嘅。咁 mon 都係玻璃嚟嘅啫，或者佢真係喺個 mon 前面整多個玻璃咧。咁你唔知啊，咁你控埋佢會唔會睇到其實個 mon 咁？咁我唔敢講嚇，即係我唔敢講。咁因為佢後尾講個明珠塔，唔係嗰明嗰粒珠裏面嗰樣嘢，佢都講到係好真噶嘛。 嗯， 係咯，即係佢講到嗰個科技已經係有少少係唔現實㗎，即係有少少即係唔現實。咁即係你唔即係阿 Rock 係好似企咗喺半空咁嘅嘛，佢會睇到自己， 啊、 而唔係見到自己企喺個 mon 啊，嚇， 嗯， 係，咁如果佢嗰度都做到咁真嘅時候，咁又或者得嘅，我唔敢講啊，因為呢個始終係一個近未來科技，咁或者可以嘅，係，我唔會駁呢個位咯，最少係，係過硬個 idea 係幾得意嘅， 係， 嗯， 冇錯， 嗯，咁啊明啦，明覺得點？ 吓、啊！我未睇啊，我听日先去睇啊。 哦，明未睇嘅呢度。哦，阿明未睇。哦，咁啊，分分啦。 我啦，咁我就收晒货嘅，我都中意嘅，因为我就好中意嗰啲八九十年代嘅作品咧。 点会唔中意？ 佢呢套戏咧，就真系开正我口味嘅，其实。 嗯，因为太耐冇呢种类型啦。 系啊，因为系实牙实齿嘅，好多嘅。 冇错。 其实系每一样嘢你都估到晒嘅。但你又會睇到有個趣味走出嚟嘅，即係開頭佢講嗰啲嗰啲洞喺度嗰啲，好似玻璃鏡嗰啲，好似你哋頭先講，你係人都知最尾大決戰 一 定 係 嗰個位啊， 一定係 知㗎啦。其實，但係你都依然係覺得 佢出奇地係冇一個心口度搲嗰三個血痕咧，我已經覺得係少咗啲啊。 係咁，係咯，咁同埋佢真係同埋你佢拍嘅香港咧，其實係佢雖然我哋都知係假嘅，但係都接近嘅，其實嗰、那個。 係啊。 咁我係 buy 呢樣。 即係以模仿嚟講，我覺得佢已經還原度好高㗎啦，大佬。 係啊，真係㗎，真係做得唔錯㗎啦，已經。咁 係啊。 咁對於我哋呢啲真係中意呢一類型咁硬正嘅動作片啊，即係呢啲係硬正動作片啊，好花巧嘢嘅。咁我係覺得中意咯，嚇嚇。 嗯。 即係你話頭先超出嗰啲頭先，其實我哋都駁斥曬，其實嗰啲都唔係任何啲。即係唔係啲大嘅犯錯位啊？其實嗰啲係，即係一啲好 minor 嘅，其實唔需要喺嗰度咁 著 眼點喺嗰度。 咁如果呢啲位啊，分分鐘連原裝大黑都可能有啦。 哦，唔出奇啊，絕對唔出奇。 可能更多添啦，其實。 或者更多添啦，不過當年大家唔會去。 但係人體係簡單啲嘅嘛，我哋啲思想係。 唔，我唔覺得，我唔覺得，唔係啲人簡單啲，係嗰時啲人係唔會理呢啲位嘅，即係電影嚟㗎嘛呢套。 冇諗咁多嘢，戲就係咁㗎啦。 係咯，戲係咁。 咁啦，係啊。 喂，有乜理由咁？有乜理由咁？即係我哋唔會咁諗嘅。 唔會咁諗，唔係因為呢個都講係戲劇邏輯啊嘛。我嗰時佢冇犯戲劇邏輯啊，戲劇邏輯唔等於現實邏輯噶嘛。 啊！呢套同埋佢呢套都好明顯係近未來㗎啦，其實咁有啲嘢係唔合而家嘅邏輯，我覺得都啱到嘅。 冇啊！我咁都唔覺得有咩其實唔合邏輯啊，有咩？ 其實都冇乜嘢太特別， 有咩 一部好正 好正路啫嘛，係 嘅動作爽快嘅戲咁又使乜咁認真去睇？ 有冇人殺人會整密密室殺人嘅？我想問下現實。 係咯，根本呢啲。你都知係假㗎啦，即係你明知一樣嘢假嘅，你又要攞啲真嘢去對比，係有冇意義咧？ 有冇會揾個鬼嘅傳說嚟去即係整個殺人佈局嘅？ 啊，係咯，咁 現實啊， 總之我覺得 現實未見過， 正口味嘅，嚇睇得舒服嘅就得㗎啦。其實呢啲戲 係咯，唔係同埋呢套戲都證實咗 Rock 的確係可以做到新嘅即係 Ino 呢種路線啊，即係佢即係已經係由笑啦。即係真係動作啦，咁到今次呢套唔係笑嘅喎，係一度温情，真係 認真 係啦，點樣營救即係自己嘅屋企人咁，佢完全都係可以食得到，咁即係呢套我諗係 Rock 一套，我其實覺得係代表作嚟嘅，咁但係如果北美嘅朋友覺得係垃圾，我冇辦法咯，係咯。 嗯，但係香港就真係好接受啦， 香港普遍係 positive 嘅， 係啊， 大部分都贊好。 我講嗰啲人話有呢啲問題嘅人咧，佢係話套戲好睇嘅，不過佢話不過就有呢啲位啫，咁佢都話套戲 好睇 嘅，係佢覺得好睇嘅，不過佢就話有啲位反駁喎，咁即係佢係都要講下啲好似唔係即係顯示下佢好醒，即係佢睇到啲嘢係咁，我唔係好醒，即係睇到呢啲嘢係你唔係你揾啲嘢嚟挑實有嘅，係實有嘅，係咯。唔係，我又唔係覺得呢啲叫諗多咗，即係你雞蛋裏挑骨頭實有嘅，實跳到，因為呢套戲嚟㗎嘛，點會所有嘢係可以即係你同現實可以去咩啫？係咪？因為呢套根本就唔係現實，唔係就算現實啊，都好多嘢係嚇親你啦。講真，都會覺得話唔係啩，係咪？可能係更加覺得唔現實啦，現實發生好多嘢係咪？ 更離譜嘅嘢都 離譜啦。不過佢發生嘅時候，你又唔到你唔接受係現實啫嘛。咁你睇到戲嘅時候，其實嗰啲嘢都未至於係不能發生嘅，只不過你覺得好似即係唔係其實係電影嚟嘅，始終係咯，都係嗰句啊。系咯，即系做咩啊？系咯，你不如话佢整个粒珠喺个顶度做乜好过啦？我 可以成个网球咁大个咁摆喺度。 系，不如我不如问下呢样嘢嗰个啦，即系有咩作用嘅先？嗰粒嘢。 佢话系咩噶？未来系旅游景点嚟嘅。 咁嘅。 香港系 咩？世界八大奇景啊，话即将会成为。 咁但系但系佢又话嗰个楼层上边嗰橛又话唔系人哋可以上去嘅。 未開放啫，未來佢話獨立嗰 個，應該 係旅遊景點，即 係觀光塔， 係啊係啊， 天際一百，天際一百嚟嘅，係 啊，行入去置身維園咁樣嘅， 一個鐘嗰啲啦， 係啦， 咁樣。咁佢一塊塊嗰啲鏡嗰啲嘢做咩嘅？原本嘢係做咩嘅？ 我估咪花粉咯，然後就熄曬佢，開頭起高咗，等你發覺好多幻象咁，然後見到自己，跟住熄曬佢，哇！喺個維園高空啊，咁啊，我估係咁。 嗯， 即係都係一啲景點嘅揭秘嘢嚟啫，其實嗰啲啊， 咁 但係一升鏡我哋都我即係我哋睇慣戲都知佢一定玩龍爭虎鬥嘅，即係一升鏡就好龍爭虎鬥。 對香港人嚟講一定啲啦。 我見阿 Rock 咧攞把近乎霸王神劍啊出嚟打我幾驚，佢真係攞把嘢打咗。 哦，係啊， 好彩佢插咗一塊鏡真係冇用，我幾驚就攞支嘢最尾喺度打大佬，係咯。 好彩冇，我谂住系喎，点知有冇喎？ 好彩冇，唔系好彩冇，唔系佢实在太 match 佢啦，嗰把剑 啊， 变咗第二啲戏，变咗古装片啦， 系啊， 嗰又好彩唔系，好彩把剑都系插咗一下啫 ，OK。 同埋我几中意佢老婆呢个角色，即系唔系一个花瓶啊， 唔系花瓶， 坐喺度睇人救嗰。 其实连嗰两个仔女都唔系噶，佢哋都有佢哋即系谂，即系点样去谂巧啊，冇错。 系啊，都會分散走散走失咗，係自己獨立去冒一點。 系啊，即係佢唔係淨係識喺度等救或者嗌救命，佢都走翻佢嘅。 呢度係好好噶，即係唔係坐喺度。 即係你覺得佢成家人咧係好努力咁去合作去解決件事。係啦，呢個係好睇嘅 嚇。啊，即係佢開頭又冇加一啲話佢哋個家庭唔啱嘅，跟住最尾 冇 咁老土咧。 即係呢啲咁老土嘅嘢咧，佢又冇加咁。 咁呢個老土嘢將會喺呢個超人特工隊度有得睇啊！放心。 哦 老豆咗屋企受 B 啊！呢啲系全部嘅超人特工队度做翻晒俾你。 唔系我意思，即系佢哋两公婆系离婚边缘啦，跟住就 冇 又修复翻，即系就唔好玩呢啲咁嘅嘢。 而家好惊啲戏系会变咗讲呢啲嘢， 系 啊， 好惊呢啲啦， 一太多啦嘛，套套都系咁。 系啊，你 当套套都系探 可以拍得好睇噶嘛？ 当套套都系探讨家庭问题，家庭问题变咗系老土啊嘛，反而 系咯。咁我而家正正经经。一家人團結一齊， 係啊， 逃生咁，我覺得咪 其實嗰樣嘢耐冇玩，咪就係調翻轉，咪就係新意咯。即係新意，你以為真係新嘅咩？即係你以為你今日著緊嗰啲款係新嘅，其實咪又係將幾十年前啲嘢而家又著過，即係一個循環又嚟過啫嘛。即係咩叫新啫？我真係唔信有一日啲人著到貼身衫銀色咁樣嘅咯。其实你咪咁上下又去翻玩翻啲系嘛七八十年代嘅服装咁系嘛，又兴翻个膊头好阔系嘛，即系而家你又话啦，哇八十年代啲衫肉酸系咩？我唔知喎，可能过多十年啲人又话型啊，因为你而家又差唔多又玩翻六七十年代啲衫啊嘛。 系、哎，迟啲又喇叭裤啊。 再过多十年咪应该又兴翻梅艳芳咁咯，个膊头好阔咁，应该咁啊，安全地带咯。 正常系咁啊， 正 常系咁啊。 到时你又觉得而家嗰啲老土噶啦，做咩啫？都系一个循环嚟嘅啫嘛。咁你而家呢啲戏都冇拍咁耐咯，咁其实又兴翻玩翻，又唔系兴啦，即系玩翻一套系好 raw 嘅戏啊，个人唔系超。人啊，即系佢系正常，即系佢都唔系好正常噶啦。其实不过佢又系真系好fit嘅人啦、啊，系啦，你只可以讲即系佢用佢嘅体力啊，咁去即系去营救或者点样啦、啊，求生咁样咁。不过其实好睇噶呢啲，咁即系竟然有啲人会觉得唔好睇，我系好，其实系啲人有问题噶啦。其实嗰啲就系我哋头先话。應該下面班市民呢見到佢撲街就會歡呼，係呢啲人嚟㗎啦，我覺得係。 見到人哋喺度潮流喺度嗌跳跳跳跳嗰啲。 係啦，跟住俾個人說服咗唔跳，冇嘢睇手得散兵咁，即係呢啲人嚟㗎啦。係。 有啲可能仲喺下面賭錢添啊，開款啊，跳唔跳落嚟啊？ 係啦，冇錯啦，冇係啦，但呢套戲咪欠咗呢樣嘢咯。 嗯， 系嘛？即刻系嘛？即刻马会系嘛？或者后咩嗰啲外围啊嘛？即刻开盘啊嘛？系啦，到底 Rock 会唔会跌死啊？喺边层楼跌死啊？系嘛？ 系啊。 下边班人做咩咁关心佢个情况？唔系因为佢即系佢爬楼好惊险，系因为落咗盘系嘛？落咗买咗落咗飞系啦系啦，跟住佢一跌唔使又搣飞，咁啊又走咁啲系嘛？系嘛？系嘛？原来阿 Sir 都落咗啊，仆街啊，咁都唔使噶嘛，系嘛？唔挑系啊，系咪啊？咁原来又系落咗飞，系嘛？咁咪啱佢哋心态咯，系嘛？我明白啊，明晒啊！呢套点解觉得格格不入？明晒吓，呢、啊、个的确系一个八九十年代嘅一个情怀，亦都八九十年代嘅普世价值啊！就系即系你系会即系瞪一个人嘅危险，系嘛？即係你會覺得危險，同埋嗰個人啊，終於即係打底曬人救翻屋企人，你會歡呼。即係如果你冇辦法融入呢個氣氛，你翻去諗啊，你個人格係咪出現咗問題咧？ 嗯， 係咪咁咧？ 係啊，係， 係嘛？呢、這個唔係影評咁簡單啊，呢、這個心理測驗嚟嘅其實。即係原來呢套戲嘅真正嘅作用啊，試下你嘅咧，你個人有冇？系啊，有冇反人格啊，反社会系嘛？啊，犀利啊，咁之高啊，系啊，头个影评就知道边个人有病噶啦，系啊，嗯， 究竟嗰啲人系反人格，自己系反人格，我都 唔信。咁唔系喎，我又反而唔系喎，咁香港都多人咪好睇啊嘛，最少系嘛，即系庆幸原来都唔系个个系扑街啊，都唔系啊，最少系啊，系原来班几个佬而家系啊。死未系嘛？中啲胶毒啊，中多啲啦吓。嗱嗱，你胶毒就平时你讲到大仁大义噶嘛，做咩啫？你讲啊？咁咪表现嚟睇唔系咯？你其实个心唔系咯？做咩啫？冇用噶，你讲咁多嘢冇用噶，即系嗰啲光环就全部系自己带上去啫嘛。你系咪？系嘛 ？OK， 喂，咁冇啊，冇啦，呢套戏差唔多啦。 差唔多啊，新年啊，新年有冇讲到啊？ 系啊，新年，新年。 我就其实我想讲翻咧，我睇嗰场咧，就啲人咧都睇得几开心嘅，吓、啊， 恐怖 咯。系啊，同埋咧，佢哋喺阿 Walk 咧跳嗰下啊，啲人系嗌出嚟啊，哇 咁 样，系啊， 咁啊投入套戏啊嘛， 系啊， 系啊。 即係所以我睇嗰場，我覺得喂幾開心喎、啊、啲人嚇，咁啊咁啱咯嚇，應係啊睇戲應該係咁啦嚇。 哇！呢啲啊真係有翻八十年代氣氛喺呢啲。 係啊， 唔係其實係㗎，以前真係咧會全場一齊歡呼一齊痛哭。 你會戥佢緊張，戥佢唔開心，咁咪好好㗎喎。 係啊， 即係你係以前咧，你唔會覺得咧啲人騷擾你，因為其實係即係好似坐過山車，大家係一齊嗌啊嘛，大家同悲同喜㗎嘛，而家唔係嘅。佢调翻转咧，人哋死嗰阵佢喺度笑啊！吓， 啊， 系啊，系啊， 而家好多时都会有呢个现象噶。 系、 啊， 嗯，都有时可能啲戏死得交嘅咁就 吓，咁嗰啲就 唔系啊，咁我讲得嗰啲当然唔系啦。即系如果佢真系交，我都笑啦。 啊，咁但 系全场人都觉得系好惊险嘅时候，竟然唔系即系话觉得梗系好惨，人哋死晒成家咁，有啲人喺度笑咯。 嗯 覺得好笑 咯，冇啦，系啊，咁啊，唔 算啦，即系吓， 唔知同我睇嗰场咧系朝头早吓，咁啊九点钟到啊，咁有冇关系啦吓？ 哇，哦有咩关系咧？ 哦，咁咪 朝头早啲人 去睇啊， 唔同嘅人系咪 啊？好，因为都几多比较上咗年纪嘅人睇噶，系啊，嗰场 哦，原来系咁， 系啊，系啊， 得啦。 系 就佢哋， 我即系正常啲嗰啲， 系啊系啊，咁样睇下几开心嘅吓，大 家都即系晏啲或者夜场就唔敢讲啦，系啦、 啊， 夜场见佢跌唔使靴嘅，我可能会咁啊，唔敢讲，有冇人睇到呢个状况啊？定系其实都唔系啊，苏花都系会正常咁样喺佢惊险位会嗌啊咁样。 我聽日就去旺角嗰度 睇。我睇都正常嘅，我夜晚睇都正常，啲人都緊張嘅，啲人睇嗰陣時都 係。係啊，咁 OK 啊，咁 OK 啊。 OK 嘅。 係咯。 出翻嚟，佢哋都會去廁所行樓梯嗰陣時都會講：哇，頭先嗰度點？ 哇，係咪啊？哇，好少人。哇，好少人完場仲講喎，咁呢個真係難得喎，係咯。 樓梯一路話：喂，頭先都幾刺激喎，個位，我覺得啊幾好喎，咁樣。 好冇嘅啊，好系应该系咁，以前系咁噶，以前一散场个系讲紧套戏噶，好多人都系讲套戏噶。 都系咁喎，咁我觉得啊都唔错啊，咁样系。 依家有时都系咁，呢个我睇完嗰啲 Marvel 系列嘅时候，神有人完场嘅时候行出去扮专家噶。 嗯。 啊，解话系咪喺度？ 系啊 ，Marvel 系列 讲彩蛋啊。 扮 專家，但我覺得嗰個唔係電影討論嚟㗎咯，嗰、那個 同埋叫扮專家 咯。即係因為我哋話散場嗰啲係電影討論嘛，即係你仲講緊套戲頭先一啲嘅劇情啊，一啲情節啊，或者可能佢會問翻一啲啊，我唔明嗰度點會咁，咪好正常嘅，以往係好正常咯。而家好少見啊，好多人出字幕嗰陣都已經即係走啊，跟住你同佢想講翻啲嘢，或者都散場講嚟做咩啫？真係係啊，呢啲係為。咩戏院系咩人系嘛？ 唔系咩戏院就集咩人噶嘛？有阵时 唔系啊，咁我身边嗰啲人唔关事噶。 哦，咁啊， 系咯， 哦，明白。 咁都同埋都会去唔同影院睇戏啊嘛，所以其实都系睇咩人啦、啊，即到底系咪一般嘅电影爱好者啦、啊？咁同埋如果呢一种嚟得 raw 嘅戏咧，系会容易啲引起到啲人嗰种共鸣啊。其实就系因为你嗰啲特技片咧，纯粹 CC 啊，打到飞天嘅啫。冇咩共鸣噶，其实你睇完咪假嘅啫嘛，讲咁多真系嘅，真唔系好值得讨论嘅，其实真系。 讲真 嘅，咁呢一套就唔同啦。 嗰啲戏我睇完，我真系如果你再做节目嘅时候，我真系好难谂到嘢讲，系睇完我都唔知可以讲乜嘢好多戏咯。 唔系嗱，呢一套戏咧，我唔论佢其他嘢啊，你睇到会肉紧系做到啊。系。你做唔做到？而家嗱，好多戏都做唔到嘅，但系呢套戏做到啊。 哦， 咁因为你睇嗰阵你都肉紧啊嘛，你睇嗰阵你肉嘅，咁你当然你散咗场你仲未散嘅嗰样嘢，嗱、 嗯， 即系其实咧你散咗场嗰、那个气氛未散咧，以前系好多戏都得嘅，即系大部分戏都做到嘅，但系而家真系唔系嘅，真系散咗场咪散咗场咯，或者嗰阵我从来冇入过戏咯，套戏唔得啊嘛，因为系咯、嗯，即系其实快啲出字幕，诶走啊，够钟啊，去食饭啊咩咁，即系系嘛，即系你都唔系谂紧套戏啊，谂我喺边度食嘢啊，咁即系咪？ 你完全都冇話，即係頭先嗰種餘温啊，仲喺度啊，即係好少咯，係咯。咁唔好再話嗰樣嘢再徘徊喺你腦入面幾十年呢、這個，即係更加唔可能咯。即係而家咁，但係呢一套戲竟然少有咧，就係即係慾緊到咧，你散咗場，仲有嘅喺度嘅個感覺。咁而令到咁冷漠嘅香港人，其實都仲有呢種感覺係。系好难得嘅，已经吓咁，所以我谂你用呢一个嚟做个标准，会唔会即系系合理过你里边讲任何嘢咧？ 嗯， 系咯，即系里边其他嘢都唔需要噶啦。其实你睇完仲系会散场，仲会讲紧我呢件好犀利咯。 系 冇错。 哇，咁得有冇补充？因为我仲要讲第二套戏。 好，我补多一样，我补多一样嘢啫。 讲两个几钟 啊？吓，我补多一句啫吓，就系、是、其实咧，佢咪临尾吓咁啊 reboot 咗嗰个栋大楼嗰个系统啦吓，咁然之后就佢咪喷咗一堆粉出嚟嘅，但系嗰啲唔知系咩嚟嘅。如果理论上嗰堆嘢系用嚟灭火嘅话，照计咧有机会焗死阿 Walk 佢哋嘅。吓， 一路发炭 啫会 嘛？ 都死 嘅。咁嗱，咪先。所有佢冇講俾你聽嘅嘢，你唔可以理自己用任何嘅 對 號。 啊， 佢嗰個有權係一個我哋而家冇嘅物質嚟嘅，你想講咩？ 係咁嘅嚇。咁 你想講咩咧？ 哦，咁如果啲人捉錯處嘅話，應該捉呢度啦嚇。理論上， 我呢啲廢話嚟啦。 系啊，咁啊冇咩其他，系咁啊，大家呢套戏 啊，可以安心。如果座大楼嘅高度，如果佢嘅系统停咗。佢唔使着火，你班人呢啲焗死。 哦，系 啊，冇错。 即系佢哋会开始缺氧 ，OK？ 嗯。 咁可能你应该加入一个剧情就系、是、咧，如果佢唔能够喺几多个钟头之内，即系救咗出嚟咧，佢哋基本上就咁已经系会焗死啦。 系。 冇错。 其实嗰场火系唔使放嘅。 哦，系啊，你停咗个系统就得啦。 你同我讲现实啊嘛。 系啊。 唔系，大家好简单，大家有冇夜晚翻过你自己 office 熄晒冷气嗰阵时， 有冇试过？大家有冇试过？你我谂总有人试过系咪？系好辛苦嘅，你试下。咁佢嗰座嘢咧，仲要可能佢唔系你普通嗰个大厦，佢系咁巨型嘅一个密封嘅空间。如果佢所有嘅嘢熄晒咧，其实佢已经可能嗰啲人唔知可以挨得几多钟。咁当然啦，唔会话太快死嘅。咁的确系。咁但系你再加埋佢系有烧过啊嘛。咁其實就根本就唔使話咩燒到上去或者呢啲嘢，即係你可能你好多氧氣已經燒咗啊，即係你內部嘅氧氣已經燒咗啊嘛。咁可能佢的確係得翻幾個鐘頭命，你不如就講呢樣嘢都得㗎。如果你同我講現實啊嘛，咁但係咁咪唔夠精彩咯，因為精彩就係需要有啲爆炸啊，需要有啲火啊啲嘢啊嘛。咁呢個係電影嚟嘅 ，OK？ 咁你話你純粹用空氣呢件事已經可以殺人㗎，係啊，咁咪但係咪悶啲咯？ 系 咪就咁简单啫嘛？系咯，冇咩好拗嘅呢件事，因为呢台电影，所以佢用嘅方法系会比较夸张，或者会做啲有场面你睇嘅方法。如果静静地就已经杀晒啲人咧，系得噶。 嗯， 就得。你第二朝发现神经大啲人死晒，可以咁咪唔好睇咯。有咩讲啊？咁呢套戏讲咩嘅？我想问下，即系仲使唔使睇啊？个古仔？ 哦，那個故 事，即係你要搞清楚每一個故事就是你係為咗推進個劇情、推進個劇力而做嘅，唔係為咗合乎科學呢一、這個唔係一個科學教科書或者做任何嘅科學講解嚇， 冇 錯。即係我點解香港又咁難推呢個科幻呢，即係我都覺得其中一樣嘢就係啲人咧喺唔適當嘅時候去運用佢嘅科學知識嘅。但係當你睇緊戲嘅時候。因为戏是戏剧嚟嘅， 没错， 佢唔一定要合乎科学嘅，首先 ，OK， 吓， 同埋而家有一句好差嘅一句词汇就是话啲嘢唔科学， 系， 但其实呢句嘢并不指导任何科学嘅嘢嘅嘅原理嘅，佢只要所有佢觉得唔合理嘅，佢就话呢样嘢唔科学， 嗯， 系，即系佢老豆冇剩翻晒啲钱俾佢。捐咗去保良局，咪唔科學咯？其實有冇唔科學咧？成件事咁，佢中意嘅啫，係咪？係 啊，呢個事真係唔係科學。 即係呢個同科唔科學係冇關係咩？ 冇关系，即佢哋根本其实唔知咩叫科学啊，其实咁先大镬啊。咁但系佢哋就日日喺度话你啲嘢唔合理啊、犯驳啊咩咁。你翻去读一下基本嘅逻辑先啦。 系啊， 系就系咁啦。OK。 嗯。 咁仲有冇嘢？ 冇啦。 嗯。 即係我同你講啦，其實你要解決頭先嗰個問題係非常之簡單嘅啫。你有冇睇過 T2？ 有，梗有啊。 咁當佢哋去噴嗰啲咁嘅嘢嗰陣咧，其實佢哋係你噴得嗰啲嘢，其實佢呢度亦都會準備咗一啲嘅氧氣筒啊，或者一啲咁面罩俾你嘅。 嗯。 如果佢要有呢個劇情，佢而講嗰啲嘢其實係會即係令你有問題嘅咧，咁佢亦都會準備埋，即係嗰度係有呢啲嘢會跌出嚟，或者會有啲咁嘅嘢嘅。所以其實呢個係多餘嘅，係佢劇情有你咪整埋，冇唔就係冇事咪講完咯。同埋嗰度其實係佢主要就話佢啟動咗嗰個系統咁啊，咪將滅火啫嘛。其實唔使講咁多嘢嘅。咁同埋有人又質疑嘅，話佢燒咗咁耐啦，嗰個系統乜仲可以 work 或者嗰啲嘢乜冇燒爛到？咁佢冇燒爛到咪冇燒爛到咯？咁呢個唔係一個唔得㗎。即係我覺得佢哋所謂嘅覺得犯駁嘅嘢係已經佢咩邏輯嚟㗎呢啲。唔係你根本就冇足夠嘅資訊或者足夠嘅資料或者數字去俾到你知道嗰樣嘢係去唔去到一個位係會爛啦、啊、或者會唔 work。咁你就會問乜燒到咁都仲可以有效咩咁樣。咁你又從何得知佢係唔會冇效呢？佢有冇講過俾你聽呢？是中間有咁大個空白位，咁你自己假設係話佢燒到咁就應該嗰樣嘢會失效㗎嘛。咁邊個話俾你聽呢？係邊個話俾你聽先？咁你自己補完到覺得係咁㗎喎，咁咩事呀、啊、咁人哋有冇講話嗰個系統嘅？你話系統冇壞咪就係冇壞囉，咁做咩呢？係囉。 係。 即係同埋佢咁著火法又是不是代表它會燒得壞那些東西？如果那些東西本身是有一些防火啊，或者本身已經是有一些有些東西可以保護到的，那就得咯。即是其實我都不知道中間有些什麼不得。即是成日很多時候呢，那些其實沒有什麼說不得的東西，他們就成日覺得不得的。那些呢其實真正是不得的東西呢，他們又不知道的。 是啊。 這個真是香港觀眾的問題啊。是啊，即是那些真正专业知道那样东西呢，不可以的，那是不 work 的。那他们又不懂是吧？是 啊。 那他们成日在自己想一些呢，其实是不关事的，其实是没有说得不得的。他设定上他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没说不得的。那些他们就成日在这里自己想啊，想堆即是不无厘头的东西出来啊。是啊。即是 rock 跳不跳到过去的，那跳不跳到过去，你用什么计算他得定不得，不是多余的。是吧、多余的。是啊。是啊，即淨係你問啊，點解詹士邦開槍就射中人，人哋射唔中佢啊？呢你真係問緊呢啲嘢啊？點解咁高吊嚟佢又唔死啊？呢啲喂，咁你唔好睇啊！啲戲係咁噶啦 ，OK？ 我再講多次啊，係一你係咪忘？係有啲咪忘記咗自己係睇緊電影啊？而電影入邊有好多位其實是留白咗嘅嘢，佢冇講明嘅嘢，其實佢係有權發生任何事嘅，明唔明？我哋講咗好多次㗎喇，有好多嘢佢講咗但係自己違反返呢，佢就有問題。而佢冇講嘅嘢呢，咁其實你唔可以話佢違反乜嘢嘢嘅。因為嗰個世界呢唔一定係現實嘅，佢都唔一定係行我哋嘅物理嘅邏輯㗎。我再講多次呀。其實呢對從來冇話俾你聽呢，其實嗰度係地球嚟 㗎。 你知唔知佢嘅加速度係咪 9.8？ 佢冇講過。咁佢話嗰度係香港嚟㗎嘛，火星都可以有香港㗎。係 啊， 佢有冇講呀？佢冇講，或者佢嗰個係咪我哋所認識嘅世界嚟㗎？其實嗰個可能係一個異世界嚟㗎喎。不過佢都有個城市叫做香港，得唔得？咪其實人哋都冇講，你算啦。即係其實我哋睇戲就係、就算呢個係一個愛情故事，講翻工都好，你就 assume 呢個現實世界，其實故事世界就係故事世界。Anything could happen。咁 咁只要佢冇講呢，你只係你 assume 佢一個現實世界啫。但佢永遠都唔係現實世界嚟嘅，因為你睇緊戲嘅。點解佢唔係，因為你睇緊戲，佢只係睇緊一個呢同現實好接近嘅世界。記唔記得到啊？佢永遠都唔係現實世界嚟嘅。OK？ 識唔識啊？係。係囉，咁香港觀眾真係算啦，即係我諗你重新返去學下咩係戲劇先。首先。一電影其實是戲劇嚟嘅， 啊， 即係我都唔信，即係即係有即係帝女花咁啊，即係我都唔信有人自殺前唱一隻歌先嘅咯，係 係 咪？即係唔可能嘅，係咪？係 啊， 即係咁奇嘅，係咯，即係咁奇會唱翻首歌先死嘅，咁因為嗰套粵曲粵劇嚟嘅，大佬。你又做現實，咁係咪現唔現實？我想問現唔現實？算啦，睇啲戲， 睇啲粵語片啦。臨埋呢個搞你之前踩啲玫瑰花，點解佢隻腳唔會吉啦？係咪先不如問？ 唔係，因為佢踩咗個朵花，唔係踩咗個棒。 咁唔 係，同埋點解佢一定要著阿公鞋，唔可以著 Adidas？ 係咪？系咯，点解系嘛？因为呢个系一个表达啊。 系咯， 点解佢骑马得条马鞭冇马嘅？ 系 做大戏嗰阵啊，吓 系咯， 吓点解个将军会插晒啲旗喺自己背脊嘅？佢唔重嘅咩？系咯，咁我想问喺历史入边有边个将军会插晒支旗喺自己背脊嘅咧？有冇嘅咧？有冇咧？吓？你知唔知自己睇戏？唔系，即系睇戏嗰阵，你系当现实，系要睇精神科噶啦。同你讲啊 ，OK？ 呢个已经唔系一个艺术欣赏能力嘅问题，系精神病嚟噶啦。OK？ 你系睇紧戏嘅，先至睇戏啫，系咯。即系你睇午夜凶铃，睇完翻去七日唔够，咁开电视机，你系咪要睇下医生咧？你知唔知曾经睇嗰睇一个电影嚟嘅咧？精神喺现实上系唔存在嘅咧？ 啊 ，OK？ 系咯，唔系冇办法啦，冇办法啦，即系香港系咁啊，系啦，咁所以今次呢套戏佢哋睇完之后仲觉得好肉紧张，我已经呢个要求已经系咁低嘅，喂，好好啦已经，即系大家有仲有感觉嘅，原来香港观众 good 噶啦 ，OK， 系啊，咁你未睇过 Die Hard 嘅朋友系唔紧要嘅，咁所以而家人哋咪重新即系拍过一套即系 Die Hard， 即系你当然系一个新版 Die Hard 咯，系咪？咁你睇完都觉得系好紧张刺激嘅，咁其实已经系 OK 嘅啦，有时。電影都是這樣的啫，你想怎樣啊？是吧？即是他有沒有很多人帶回家想的，其實就真的沒什麼的，是娛樂的啫，是啦。有什麼帶回家想，沒有的，真的沒有的，是沒有的。OK？ 但是有時又不一定要有的，我覺得單刻都沒有的，其實。 沒有的。 是的。單刻都沒有的，其實。都是很精彩的，是的。好，大家看看，未看的朋友要看看，我覺得這套好看的。 值得看的。 沒有啦，沒有東西啦，沒有東西啦。有冇啊？不打都冇嘢，冇嘢讲啦，系嘛？ 好， 好啦。